晨，你而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海船船仔亦都喺星期二嘅朝头早嚟到晨光嘅直播室同大家倾下偈啦。讲一讲今日日期先，今日系12月12号，农历就系10月30号嘅早上。啊，好，出边嘅气温系23度，相对湿度89%，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1至3，强度属于低嘅。星期二真系第一次做晨光咁早嘅时间，希望咧应该我哋一齐可以开心咁样倾下偈啦。 晨光每日一格。 耶鲁大学原来有6条嘅阳光心态啊，点样可以令到自己变得阳光呢？首先就要有无条件嘅自信，即使系做错嘅时候，唔系话自恋，而系当你做错嘅时候，你有信心自己会将来做得好，就算做得唔好，亦都会爱自己，呢一种叫做自信。另外，亦都系唔好谂咁多嘢，定期可以消除到自己嘅消极思想。第三个就是学会忘记痛苦，为自己阳光的记忆腾出空间。第四个就是敢于尝试，敢于去做，敢于失礼，这样你才可以更加容易去挑战新的事物。第五样东西就是每一天都是新的，烦恼痛苦不会过夜。最后一样就是面对其他人的优秀，会发自内心这样赞美，不会妒忌，而是用真诚咁样去赞美其他人啦。 无数叹息，风霜成雨夜，活一场已不返顾，如同薄夜。不可回到最初，初心仍然是我，多少年见证多少的疯狂，笑与悲，动荡似歌。我决心天地再黑，坚强画出一分光，伴在你身旁，亦光飞翔，为爱去反抗，一眼就是不忘，一抱就是。 孤独太深，温柔破窗，我的光。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孔奕璇璇仔。怎样才算是一个 good morning？ 最重要就是有好心情，就算天气不好，只要有一杯靓茶，听着晨光第一线，这样就是一个 good morning 了。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孔奕璇璇仔。 晨光 Coffee Time， 睇一睇天气先。今日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日间最高气温大约是28度。今晚有一两阵微雨，吹微风，渐转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云量比较多，星期六北风增强，气温显著下降。下周初相当清凉，市区气温下降至14度以下，新界再低几度。哇，好冻哦！14度再跌几度，咪真系得11、12度？新界区嘅居民。真系要攞定羽绒啦！出面嘅气温系23度，相对湿度89%。嚟一齐睇下日本嘅新闻先。嗱，之前咧亦都睇到好多日本北部嘅海滩有大量沙甸鱼或者青鱼死亡啊，喺堆咗喺一个沙滩上面，亦都有好多喺嗰度嘅居民特登拎咗嗰啲鱼翻屋企食嘅。之前就话啦，啊，应该唔关污染物事嘅，而家都确定咗鱼类咧因为强力污染物死亡嘅可能。其中一个可能性咧系话，原来鱼可能系因为缺氧而死嘅。第一个就系鱼嘅捕食者追捕佢哋去到浅湾，令到佢哋要一早用尽晒水入边嘅氧气。另外一种就是他们突然间遇到去冷水区，影响了他们的体力。之前在12月7号就知道有很多鱼冲了上岸，大概都有成1000吨的死鱼，实际数量可能是更加多。因为一开始原来这个时候大量的沙甸鱼他们会在北海道沿岸地区去做一个迁徙的行为，成日都会被海豚或者是吞拿鱼捕食的。咁村民见到海上面嘅鱼，亦都即系死鱼，亦都将佢哋执咗翻屋企冰藏。咁当局就话未清楚死因，就建议村民唔好食咗海滩上面嘅鱼。而家亦都系清理紧沙滩上面嘅鱼丝嘅。气候变化当然系对渔业嘅影响系唔系几好啦。咁但系陆地上面嘅气温上升同埋降雪量减少嘅趋势咧，亦都非常之明显噶。过去亦都有类似嘅事，好似系东京湾同埋濑户内海，亦都发生过赤潮嘅状况啊，亦令到大量嘅鱼类死亡。其实类似嘅缺氧事件，原来喺旧年亦都发生过嘅，亦都系因为水温异常咁样咁低，咁所以大家就见到啦，全球暖化令到唔同嘅海域咧产生咗个温度唔同，可能咧会令到更加多嘅鱼类死亡。希望大家咧都关注更加多嘅全球暖化问题，从环保开始做起，你我咧都系有责任去做得好好啲噶。 正和谁居住，与我处隔几远，间歇性会重遇。旧事要数，怕笑容停不住，或落泪亦不打算再霸占你时段。若有过一两年三五年不见，日历要每张的揭，每张的跌，终于有一次，我和你同意，前度要相见，不太好意思，但就算藉口非真挚，都不必羞耻。 为何严重到连讲声你好都发觉太俗套，明知于天下大乱程度没太多争议要你烦恼，还是根本你我知道是什么都不讲比较好，为何沉默到连嘴巴也懂少两句是情操，改变不到现实是残酷，起码恭祝和情人安好，能为此刻套为自己加分数，尽量有好或寂寞是种障碍，我中了某神愿，若有过一世人几世人不见，吻近放纵不一贴，信心一跌终于会胆怯，你携带诚意来骗过几次，不计出发点，但就算目的皆安慰终止，为何严重到连讲声你好都发觉太俗套，未至于天下大乱程度没太多争议要你烦恼，还是根本你我知道是什么都不讲比较好，为何沉默到连嘴巴也到少两句是情操，改变不到现实是残酷，起码恭祝和情人安好，能为此刻到为自己加分数，我们尚算相衬，证明为爱牺牲当初太过狠，然后情感不够默了心，再遇爱人竟可倾起战争，程度未够好，相信我已做到，还是根本你我知道，反自卑都得体点更好，为何未发到如果当你好一个我未能好，不过不惜亦极尽人道，跟你干杯求全球安好，而和平结尾就是好心好。 呢首歌是 DJ， 为何严重到这样？ 晨光第一线， 星期二晨光生活博士。 生活中总会遇到啲污糟嘢啊，喺间房度或者厨房、屋企客厅，因为嗰啲窿窿罅罅，连吸尘机都好难吸到噶。第一个我觉得最难吸嘅地方就系雪柜底啦，吸尘机都摆唔到入去，可能咧要成个雪柜拎咗出嚟咁样，好似先清理到。原来唔使噶，仲有啲简单啲嘅方法嘅。当然啦，雪柜底除咗有灰尘之外，亦都系有啲食物或者残渣，好惊嘢曱甴啊！我嚟讲，咁可以点样做呢？原来你可以试下用一个衣架或者一个旧嘅丝袜，唔用嘅丝袜，首先就将你嗰个衣架打开佢，直到令到佢咧，即系再拍埋佢啦。首先打开，等佢松咗啲，之后就整翻埋佢，变咗一个直身直条状咁样嘅垂直支架。然后你就再将个丝袜套翻落去个衣架度，咁佢变咗直一条噶嘛，就将嗰个丝袜咧伸入去雪柜底，喺度扫扫翻嗰个灰尘出嚟， 因为咧丝袜嗰个材质系有静电嘅，咁好容易就可以将灰尘拎翻吸咗喺个丝袜度，清洁嘅时候更加方便啦。咁当然啦，如果仲有一个懒人嘅方法嘅，我形容就系、是、如果你唔想成日都哇，成日都要将个丝袜摆入去好烦、啊，其实咧你可以试下用一个唔要嘅透明文件夹，将个连接嗰个位咧剪开。然后你再用胶纸固定嗰个位置，变成咗一个平面嘅胶片，咁再将佢摆喺雪柜底，因为同一样啦，嗰个胶片其实都系会有静电嘅原理嘅，咁所以佢会自动将嗰啲灰尘同埋垃圾吸起，你清洁嘅时候净系需要将个文件夹拎出嚟就得啦。咁当然啦，文件夹都唔可以真系摆喺度唔喐嘅。大概每一至两个月都是要更换一次。另外除了这个的雪柜底，另外都有梳化底都是充满灰尘的。今次呢就可以试下买一些伸缩棒啊，同埋橡筋，再加埋厨房纸。首先就将厨房纸包住伸缩棒的其中一边，之后再用橡筋固定好它，变成了一个神奇的除尘棒啦。咁一样啦，用翻橡筋嘅摩擦力扫翻啲灰尘出嚟。咁另外咧都见到啦，同样咧都可以令到佢更加好，拎得更加舒服噶。呢首歌系 Felix 林志乐，《蚀谷值钱等》。 一阵雨，雨过后再未重遇，我却死心塌地呆站在原处，只有青春有什么可以说。雨季走了得来暴雪，雪再飘过换寒暖，两脚即使颤动，情绪却锁住一片忠心，这是我的短处。来胜的比赛，长直中犬的爱，长流细水编织典故，方可以跨世代。善良的车站，尽其一生替恋人承载，风雪我都依然观赏未奔车开，被雪花掩盖，蒙着两眼看将来，人潮暗涌一生找你，充满绝望和期待，自残式忍耐，历遍春花秋叶从没有悔改，当你的风中也石沉大海。太充裕，所有光阴压下我的赌注。来胜的比赛，长直中犬的爱，长流细水编织典故，方可以跨世代。善良的车站，尽其一生替恋人承载，常常有生之年，总可望上天海，被雪花掩盖。蒙着两眼看将来，人潮暗涌一生找你，充满绝望和期待，自残式忍耐，一片春花秋叶从没有悔改，会有历史记载，令后代动容的爱。耐性的比赛，直到风光不再，原来涉谷功德终点消失，我都会在。素有黑地标， 每一位因为我等到丧外，所以我等不来，亦是为何应该长路都乞丐，谁谁劳逸也痴爱，繁荣会死比不起我，这个世间令人无奈，任谁劝于离不开，一千个万年争取一席爱，自明年纪轻都等于会竞赛，万年后今天待旁观者感慨， 听一听新闻简报，转头翻嚟继续有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六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第一节新闻。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对英国、欧盟官员同个别国家驻港总领馆恶意诋毁抹黑香港区议会选举表示强烈不满，予以严正的谴责。发言人表示，香港区议会选举圆满落下帷幕，迈出了全面落实爱国者治港、提高地区治理水平、走向良政善治的关键一步，但是个别西方国家自身民主制度千疮百孔，但就妄图以民主为名对特区区议会选举指手画脚，严重违反不干涉内政的国际法原则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干扰香港民主正常有序发展。发言人强调，外部干预势力通过扶持政治代理人肆意插手香港事务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再次奉告个别国家政客立即停止自取其辱的政治作秀，政治作秀立即停止暴立即停止乱港压华的霸权行径，否则必将遭到中方的坚决有力回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日起一连两日对越南进行国事访问，他在越南人民报发表署名文章，表示中国正在以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越南经济保持稳步增长，双方要充分发挥地缘相近、产业互补优势，加快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和两廊一圈战略对接合作，不断拓展在互联互通、国企改革、绿色能源、关键矿产等领域的合作。习近平又说，双方要加大友好合作交流，增开更多直航航班，中国将鼓励更多中国游客到越南观光旅游，双方亦都要落实两党两国领导人共识，妥善管控海上分歧，共同寻找双方都能够接受的解决办法。以色列军和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在加沙的冲突持续，加沙当局表示当地的死亡人数已经增至超过18200人。随着人道危机不断恶化，以色列宣布开通两个口岸，以加快检查送往加沙的援助物资，但这两个口岸只用于检查送往加沙的援助物资，货车在检查后不能够直接进入加沙，而是要绕道经拉法口岸进入加沙。另外，以军表示上个月已经拘捕500名武装分子。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表示，以军在加沙的行动已经取得尽大进展，但是以军无意永久留在加沙，并愿意讨论战争结束之后由边个控制加沙的替代方案，条件是相关机构不会对以色列采取敌对行动。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德文斯克参加亚历山大三世号和克拉斯洛亚尔斯克号核潜艇日猎升旗仪式，今日这两艘核潜艇很快会在太平洋舰队执行值班任务，包括亚历山大三世号在内的多艘战略核潜艇都装备了布拉瓦洲际弹道导弹，将长期执行战略威慑任务，保卫俄罗斯安全。普京又强调，俄罗斯将继续提高海军实力，为海军提供最先进的技术和装备，将实现建造潜艇和水面潜艇的所有计划，加强海军战备力量，而在国家军备计划框架之下，未来几年之内将有三艘北风之神 A 级战略核潜艇交付海军， 同时五艘亚森 M 级核潜艇正在建造当中。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中晚部分时间多云，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8度，今晚有一两阵微雨，吹微风，渐转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云量较多，星期六北风增强，气温显著下降，下周初相当清凉，市区气温下降至14度或以下，新界再低几度。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3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嗱，最后一道菠萝肠仔， 哇，咁就叫煮餐好嘢俾我食啊？ 咁我未入过厨房，唔识好正常啫，唔赞啊都唔使话我嘅。 听听由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 Made in Hong Kong 大城市小故事，其实男人都想人赞下噶。 分清真与假，骗案好多假，要核实对方的身份，咪被骗徒呃啊！有怀疑，等一等谂下先，过数次谂清楚 check 下先，有怀疑即打18222。 喂，警方防骗热线。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小白。 早晨啊，各位听众，6:36啊，咁啊，继续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23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9%啊，咁啊，头先啊都听到啦，船仔喺度啦，早晨。 早晨啊，小白。 早晨啊，咁啊喺之前咧，咁啊其实我哋成日都话去外地旅游啦，咁啊一啲嘅开心嘅事情嘅。而家有一个咧，我觉得都几搞笑啊，因为睇到一条片咧。呢条片咧就系外国嘅一啲 YouTuber 嚟，我唔知佢系欧洲啊，定系喺美加嗰边嘅。咁呢位朋友咧，佢咧就喺呢一个嘅坐飞机嘅时间咧，由于佢就冇 order 到呢、这、一个，咁佢亦都系特登啦，冇 order 到呢一个飞机餐嘅。 系。 咁于是乎咧，佢咧就自制呢个飞机餐。 点自制啊？ 好啦，佢点样自制咧？嗱，呢个咧就系极度不建议啊，呢个反面教材嚟嘅。咁佢咧就话到啦，呢名外国嘅网红啊吓，咁佢咧就选择就自己制造呢个飞机餐啦。咁啊条片系多人睇嘅，条片都过80万人次睇噶。 哇，都多哦。 系啊，都多噶，因为佢已经原来唔系第一次咧去到自制食物噶啦。 哦，即系已经系有几次噶啦。 系啦，好啦，咁我哋就先睇睇佢要嘅工具系啲咩先。佢要嘅工具咧就系、是、当然系啲冷冻嘅食材啦。即系啲咩急冻虾啊，急冻呢样，急冻嗰样嗰啲、 啊， 好啦，跟住亦都要准备定嗰啲嘅电池， 系 啦，咁佢用嗰啲可以可上机嘅合规格电池啦，咁样，因为都有好多人质疑咧，就系佢带嘅工具上到飞机嘅时候，点解会过到呢个安检咧？咁样， 佢嗰系咩工具嚟噶？ 好啦，佢仲有好多嘅，除咗电池之外，仲有咧就系嗰啲导热体啊，即系可以令到用电池。去到製造熱量嘅一啲嘅器皿，係啦，即係好似類發熱線嗰啲男人。好啦，咁除咗咧就係有凍蝦之外，佢仲拎咗啲薯仔啊，係啦，薯仔啦，跟住亦都好啦，差唔多啦，應該係。係啦，應該差唔多呢幾樣嘅工具。好啦，跟住佢咧就入去呢一個飛機入面嘅廁所。 好糟哦！ 系啦，我一听到嘅时候我都觉得好污糟。佢入咗去飞机嘅厕所，并且攞出咧就是、通过安检嘅呢个电池同埋呢一个嘅导热装置，然后咧佢咧就喺个厕所咪有个洗手盘嘅。 系啊， 嗰个咧我从来都系会揿完掣之后搣一搣洗一洗手就算数嗰个洗手盘，因为佢真系好难咧，好似平时嗰啲洗手盘咁用嘅，因为第一佢好细， 系啊好细啊， 好细，同埋咧硬系嗰啲水嘅水 好糟咁样， 系啦。冇错， 唔知点解硬系觉得污糟啦。 冇错，可能佢嗰种似胶唔系胶嘅感觉，令到你会觉得点洗都唔会干净嘅洗手盘。 其实佢成个厕所，我觉得点样用都系唔干净。 系个感觉啊，个人感觉我哋两个嘅，可能佢真系干净嘅。好啦，咁佢就用嗰个洗手盘咧加水啦，加水之后咧，佢就用嗰个发热嘅装置咧， 系 喺个盘嗰度就煮滚啲水佢。 啲水冇过滤嘅， 嗱呢个就冇过滤，咁佢都话啲水我煮到100度就杀菌。佢一定有佢自己解释嘅。好啦，咁佢就加热咗之后咧，就将嗰啲头先讲嘅冰急冻虾咧，就摆入去嗰啲水入边， 杀咗佢， 杀咗佢。其实我听到呢度，我都觉得啲水系污糟， 好糟、啊。 因为人哋话嚟洗手，即系你屋企你都唔会用厕所嗰、那个、那個那个洗手盘。 嗰啲水嚟洗， 系咯、啊， 但系其实有啲唔同嘅，因为你始终其实厨房同你洗手盘嗰个水应该系一样，只系通常厨房嗰度我哋会落过滤器啫，可唔可以咁讲咧？ 可以，同埋嗰个观感上啦吓，因为洗手盘咧隔篱就系 toilet， 即系个马桶啊， 系、哦、真系污糟啊！ 咁呢个系一个问题，即系啲有好多嘅研究都话到，当你马桶冲刺嗰、那个螺旋形嘅气流咧。是可以冲上去冲熄咗呢个洗手盘洗即系 洗手间 嘅空间。 系啊，所以会冚盖咯而家。 系啊，所以冚盖或者如果你话嗰个嘅马桶后面即系马桶对上就已经有个好强力嘅抽气扇。其实装喺上面系啱嘅。因为当你冲刺嘅时候嗰啲强力嘅漩涡气流呢就直冲上去啦。然后你个抽气扇就直接将啲嗰一啲嘅沼气， 系沼气， 沼气同细菌直接抽咗出去厕所外边，其实都系合逻辑啊吓，所以嗰啲叫做冇窗口嘅厕所咧， 哇，好啊、 其实原来系闷啲嘅。好啦，我哋讲翻呢个正题先，今日嘅正题系讲翻呢一位嘅网红，咁呢个网红咧就将啲虾仁咧就倒咗入去嗰个嘅洗。已经热咗水嘅洗手盘嗰度啦， 啊好得啦， 咁啊将啲水加热啦，咁啊继续煮佢啦。喺加热嘅过程入边或者继续煮佢嘅过程咧，佢加入啲调味料，好啦，然后咧就再按照住佢嗰个烹饪嘅次序啦，咁啊再落多少少唔同嘅，譬如盐啦、糖啦，仲开始加入头先嗰个所提及过嘅薯仔蓉，薯仔蓉，于是乎咧，佢仲有蒜蓉。於是乎咧，佢就做咗一道咧，就叫蒜蓉蝦馬鈴薯嘅薯蓉出嚟。咁啊，佢當然係佢網紅嘅關係，條片佢自己拍完之後，佢當然有食啦。咁但係即係第一係離譜啦，第二我幾夠膽肯定啊嚇，喺飛機上面嘅廁所煮嘢食咧係犯法嘅。 哦，系啊， 系啊，因为佢入边佢有机会热咗，佢会令到你烟雾感应器着噶嘛。 哦， 系啊，所以其实佢点解佢冇俾人拉咧？我觉得系 有啲奇怪， 我觉得奇怪噶。同埋我 如果我系出边啲乘客啊，你挂霸住我个厕所煮虾， 冇错啦。 我人有三急啊，我想去厕所啫。你喺度煮虾，我觉得又唔系。 你都会谂到人有三急，人有三急都系去厕所啦。佢竟然間就喺廁所嗰度煮嘢，其實好多人都話噶，有機會咧喺航空公司嗰度咧，即係知道咗呢件事之後咧，佢會出嗰個禁飛名單。 係啊，正常啊， 即係唔俾佢以後咧就再上飛機，因為唔知道你下次玩乜嘢嘛。咁今次即係叫做佢自己即係附錄用咗啲可以通過安檢嘅裝置去到煮呢啲嘢咧，其實都即係睇到個安檢第一係有問題啦。第二就是他在上面咁样煮嘢咧，即系令到好多食客其实有机会不安嘅。我哋就咁听，我哋就觉得个卫生环境不安啦。但如果我喺个飞机上面嘅话咧，我系会谂佢嗰个会唔会影响到嗰个飞机嘅安全？ 系、哦，真系有可能。 我喺个飞机，我唔识飞噶嘛。我喺飞机上面嘅话，我好易惊嘅。我一有啲咩事，我都会即刻即系咩都唔理噶啦，跟住安全第一先啦。咁亦都好多人就话到，其实喺飞机入边煮嘢食咧就。肯定亦都系污糟噶啦，但系睇翻咧，原来呢一位嘅网红咧，佢喺飞机上面煮嘢食咧，嗱虽然 在飛機的洗手間煮嘢食咧，佢就係第一次。咁但係原來佢以前咧亦都試過喺唔同嘅，譬如係公園啊呢啲嘅洗手間嗰度咧，就都係有煮過嘢食的。 即係佢對洗手間係情有獨鍾嘅、 哦。係咯，佢有呢一鋪嘅古靈精怪癮嘅喎，呢、這個人奇怪啦。 佢仲要食落肚，佢仲 OK 喎，健康，即係仲可以持續咁樣做。 冇錯啦， 我飛其實廁所真係唔係幾會做。 廁所咧就係污糟嘅，同埋有陣時我見到啲空姐咧，有人如果去完即係喺個洗手間嗰度辦完大事咧，我見到佢哋個樣都好笑，因為我都知道其實係即係衞生嘅，佢哋有打開個門啦，就好努力噴嗰啲消毒噴霧。 Oh no！ 跟住閂閂埋佢。跟住再打開就再噴第二支就清新嗰啲 清新劑，空氣清新劑， 跟住又刪咗。我每一次咧見到空姐做呢個動作咧，我都覺得其實佢哋真係好努力去到處理飛機上每一個問題，即係冇人想做嘅事情，但係佢哋都硬住頭皮做咧、啊。所以我覺得佢哋係犀利嘅。咁、所以我哋作為乘客咧、搭客啦，我哋一定咧就要做好自己嘅本分，跟翻人哋啲安全規則，安全第一最緊要。 从宇宙笑笑笑跳跳跳起身起楼，干一杯一杯起酒头，唱空一一举手好，功夫色胆筋斗全部拍手。双重的邂逅，坊间独有发售。双重的意酬，缤纷大众接受。相会活聚对耳听候，拖拖手手直到以后。哇哇哇！相伴登台双饮喜酒。最靓啲几多家私几多孙子，新开张一家公司，香槟好多支，斟咗好多次，新开张新开始，正正，奖品多奖意，正正，上爆台双生子，生鬼家得体，开放式契体。 呢首作品佢哋系 Twins 双喜楼。23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8%啦。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今日又系茶道嘅时间啦，继续有茶艺课导师 Catherine 喺度嘅，早晨 Catherine。 早晨 Vicky。 嗱，上星期咧 ，Catherine 就同我哋分享咗佢前排同啲学生啦，一齐去咗茶山上面采茶啊，制作下呢一个茶汤嘅一啲亲身体验啦。分享完之后咧，都有讲茶的而且确系可以疗愈我哋嘅心灵噶，系咪啊？ 其實我自己咧都真係親身有學生同我講咧，啊 Miss， 我發覺咧，我上完茶班之後咧，我個人開心咗。 咗，即係可能喺佢嘅角度係揾到一個自己嘅興趣啦。但係其實咧喺沖茶或者品茶嘅過程咧，你係會喺進入一個好放鬆嘅心情啦。咁其實長期嚟講咧，甚至乎對一個人嘅價值觀啊，或者諗嘢嘅思維咧，都有一個好大嘅改變嘅。 嗯，例如咧，有冇啲例子啊？ 咁以我自己為例啦，其實大家聽我講嘢咧，都會知道其實我係比較快嘅一個人嚟嘅。 嗯， 好有趣嘅，即係我同學生分享嘅時候咧，佢哋會話：嚇、啊，我唔覺喎、 啊。係啊，我都唔覺喎、 啊。但係我係會俾自己好大嘅壓力。即係可能我創業嗰陣時候一年啦，我想做到三年嘅成績，到三年，我要有六年嘅成績，咁即係會係一路自己咧去 push 自己啊，即係某程度上係好事嚟嘅，因為你係會有自我希望進步嘅一個位啦， 一個動力啦， 動力啦。但係同時間喺當你自己係逼自己快啦嘅過程，你無形咧都會製造好多嘅壓力，咁再加上啦有少少天秤座嘅完美主義者性格啦，但係你要知道呢、这个世界上咧系冇嘢完美嘅， 嗯， 即系当你所有嘢都想啊，我要做到最好，做到最好，做到最好，先至出街嘅话咧，咁就死啦！我啲包装咧，茶嗰啲包装永远都卖唔会出到啦，因为系你唔会有完美噶嘛，系、 嗯、 你永远都有嘢可以再进步噶嘛，所以你慢慢就要识得自己去调节自己嘅心情，因为譬如冲茶，我讲心急呢样嘢啦，心急系冲唔到茶嘅， 嗯，系啊，会系冲成点嘅咧？会唔好饮嘅？ 嗱，首先咧煲水先啦。我哋话饮茶系要有闲情逸致，即系如果你系心急，我个水我都未煲滚啦，仲系暖暖地我就冲啦，咁香气滋味自然唔出嚟啦。咁我浸泡嘅时间又系有耐性嘅，即系成个过程咧，如果你一急咧一快咧，你有机会打烂盖碗啦，我哋茶室有好多崩咗嘅盖啦，系啦，咦？点解啊？个嘴又烂咗，咁就系可能同学或者自己可能心急嘅时候，陈艺师心急嘅时候造成呢啲嘅问题啦。会辣亲手啦，我哋会攞茶具嘅时候，其实我哋点解每个人冲出嚟嘅茶都唔一样味呢？就系、是、其实同我哋注水手法啦，同埋嗰个时间都有关系。 嗯、 即系当你心急嘅时候，你可能个圈咧又大力咗咯，又转多几个圈啊，又快咗啊，咁嗰个水都会影响咗嗰个融合嘅程度。咁所以好似大家冲咖啡，你见到啲咖啡师咧，即系都系有佢哋嘅节奏噶嘛，茶都系一样。嗯、到浸泡嘅时间，其实我哋唔系用计时器，唔会话、 哦、原来唔用计时器 噶。计时器啦，好肉酸噶，即系你谂下，哔哔哔哔噶， 我而家先知，我以为系会望住个钟啦，或者我要冲一分钟或者半分钟咁样，原来系冇时间限制， 冇噶冇噶，系啊，其实当然我哋可能有个大概俾你啦，但系我同同学咧，大家做个实验咧，就系我哋一黑埋眼，跟住咧我哋数十秒，心里面数十秒之后一齐擘大眼，咁其实成班同学系冇人系一样时间擘大眼， 冇齐过， 系冇齐过噶，从来都，即系你睇住个秒钟梗唔同啦，但系如果你用心算咧，其实系每个人对时间嘅拿捏都唔一样。咁所以咧，譬如我哋就算冲茶嘅过程啦，其实我系好靠我嘅觉察能力。点样觉察呢？就系、是、其实你注水嗰下，你见到嗰个茶汤变色嘅速度，系啦，就会知道啊，大概几耐到就出啦。咁其实好多时候咧，我都唔会同个学生讲啊，要几多秒，系啊，因为讲五秒系咪真系五秒啊？ 系每个人嘅五秒都唔同啊。 系啊，呢个有少少啦，同埋譬如注水啦，高啲有啲，可能佢唔要唔得噶，五秒，可能佢要八秒噶。 哦， 系我注水低啲粗啲，可能我三秒就得噶咯。咁、所以好多太多嘅因素喺入边咧，你如果唔aware 唔覺察咧，你係做唔好嘅呢件事。 咦，原來沖茶除咗要慢落嚟，可以令到我哋唔心急之外咧，你啱啱讲嘅觉察好重要。究竟我攞嗰个茶壶嘅高度系几多咧？我有冇发觉啊？原来我呢一个力度咁大力，其实我可以减翻慢少少咧。其实成个人都系好似打开晒五官咁样去留意成个嘅冲茶过程。 系啊，其实冲茶嗰个身体，你嗰个 aware 就好似瑜伽咯，就系、是、你啊瑜伽其实啦，你要做某个 posture 啊，你系个身体系要点样嘅。但系如果你唔打开觉察，其实你以为自己做紧啱嘅，但系老师一埋嚟一拱你，争少少就系争少少咯。但系当你 aware 嘅时候，其实除咗头先讲嘅节奏啦，我哋要去自己调节之外啦，其实你亦都会更加容易去控制自己的情绪。 嗯， 系啦， 即係好似其實情緒咧好得意嘅，就係、是、咧如果你係仲係一個小火苗嘅時候咧，你好容易冚熄嘅。係啊，你有任何嘅悲傷啦、憤怒啦、各樣嘢啦，你都會好容易去控制。但係咧，當佢開始嘣著曬嘅時候咧，你就熄都唔使諗住熄啦，要等佢燒曬啦，燒到冇曬啦，你先至可以去做一個後面嘅搶救啦。咁所以咧，當你覺察能力夠強嘅時候，你就更加可以咧見到自己情緒生氣啊。 嗯， 系啊，即系我哋咧同法师啦，会做一啲查禅嘅活动啦。上林法师，咁譬如查禅咧，就系、是、透过查呢一样嘢去做禅修。咁就好似我正如所讲啦，就系、是、当你咧不停咁样去锻炼自己嘅觉察能力。其实我是一个敬意喊嘅人嚟嘅。 嗯，我都系啊， 极度易喊啦。 但系呢、這个呢样嘢都可以 有噶，帮到噶， 都可以令到我哋唔好咁容易感触。我系出咗名咧喺神光入边咧，阿欧啊、小白啊，个个都知道眼浅嘅。我真系讲好少嘢，如果触动咗我条神经线咧，我就好容易喊。 系系， 即系呢一样嘢都系可以 train 翻嚟嘅。 系噶，即系我同你一样咧，我系试过咧睇片头嗰啲音乐咧，好感人咧，跟住 我听你分享有阵时候我都会 想喊。 系， 我又自根。 多谢。 我谂尤其是女士咧，好多时候都系比较情绪化啦。咁我系极易喊，嗰阵时咪有出戏叫《反转老朋友》嘅、嗯，我啲朋友话：，哎，你就系 sadness 啦，你就系嗰个悲伤啦，阿愁啊， 阿愁蓝色嗰只， 系蓝色嗰只，真系好多愁善感。可能见到有个伯伯喺花园度自己食面包咧， 咁我你就会谂好多嘢。 我谂好多嘢，但系其实好多时候系你谂嘅嘢未必真实，呢个第一样嘢。第二样嘢，好多时候烦恼啊，各样嘢都系自己俾自己咯。系、 嗯、 啊，咁当你aware 到呢啲嘢嘅时候咧，更加容易控制嘅。即系譬如我去禅修营咧，咁可能大家讲大家自己嘅难处啊、困难遇到嘅嘢咧，明明唔喺我发生我身上，但系见到人哋讲咧，我就唔得啦，唔得啦，我啲眼泪嚟啦咁样。咁、但系咧，你慢慢开始觉察力强咗啦，你就会 feel 到咧嗰下嘅生气就系、是、啊。我個鼻頭酸啊，我自己係咁樣啦，我個 Q 就係、是哎，我鼻頭酸啊，咁我 feel 到嘅時候咧，我就翻翻嚟先，係啦，我要喺翻呢一刻，係啦，咁可能係呼吸啦，係啦，咁可能係你自己其他嘅方法啦，咁譬如沖茶咧，我都遇到一件事咧，就係、是、其實我係幾怯場嘅人嚟嘅，之前同朋友分享、就 是，你唔怯呢度場，但係。 有你喺度嘛，熟咗嘛，但我係怕生保咧，同埋怯場嘅，即係我中學時候咧試過上台表演吉他啦，我係咧緊張到咧彈完第一段明明好熟嘅一首歌，緊張到彈一段突然之間空白啊個腦，係空白咗，跟住啊唔好意思，我重新嚟過，之後再彈咁樣啦。咁就算我到今時今刻即係做咗茶咁多年都好，我都會有少少係怕生保嘅，唔知即係呢個係一個天生嘅性格啦。咁我有一次咧就喺、是、一班重量級前輩面前啦，就係、是、示範一個茶。咁我之前就算喺會展試過對住一百人我都唔受震，嗰唔知點解無啦啦緊張喎、跟住嗰下死啦緊張啦，咁但係我又逼自己唔緊張，就係、是、啊我唔想要呢個情緒，你越抗拒佢就越唔走，就係、是、我就越逼自己啊我要放鬆，我唔可以咁緊張，其實冇嘢緊張嘅時候呢，我呢一個緊張感咧就更加 得嚟， 係啊，即係好彩我留意到啦，跟住我發覺咦。咁其實我去抗拒佢，我不如試下去接納呢個情緒啦， 接受呢個情緒啦。 咦，其實緊張咪緊張咯，冇所謂噶，即係我可以俾自己緊張噶，係咪啊？咁我唔去抗拒佢嘅時候咧，咦，反而個人係放鬆咗喎。係啦，到第二步啦，就係、是、咦，我喺度做緊乜嘢？我喺度沖緊茶啊嘛。系咪啊？咁我咪 focus 翻喺呢样嘢咯，因为系突然之间十几廿部相机对住我咁样啦，即系大家好兴奋咁啊，影相啊，好多注意力喺度嘅时候，咁嗰下我咪翻嚟呢一度，但系我继续好专注，我熄咗对外界嘅一个radar 啦，咁就系专注翻喺呢度，一路冲一路冲，咁去到第二炮、第三炮，完全翻去正常啦。 所以就系只系你同茶之间嘅连结，然之后再 feel 翻自己本身。你内在的一些感受是不是 没错，其实我们今天用茶去做一个例子，但是其实大家也可以套用在平日日常生活中不同的东西，我们说行路的时候行路，吃饭的时候吃饭，可能听下去好像很不特别、是不是、是啊，即曾经有一个大师就是、有个徒弟问他你还有没有练习，他说、有的，他说、那你怎样练习，我不是吃饭的时候吃饭，行路的时候行路，可能很简单，但是其实我们平日很多人都不是在做这件事。 嗯， 系啊，即系 你习惯咗做就只系，你有冇好好享受咧？ 系啦，冇好好享受咧，或者你有冇好好咁去饮呢一杯茶咧？系啊，好多时候我哋饮紧嘅时候，如果我个脑唔喺呢杯茶度。系啦，我系谂紧，我听日有啲咩要做，我饮个杯就系担忧。我谂紧啊，我琴日有啲咩做得唔好，系咯，我饮紧嘅就系后悔。咁、啊、我见到 Vicky， 我见到 Vicky 开始有啲情绪生气啦。系啊，咁但系即系但系，当你真系 focus 喺呢一刻嘅时候，你先至会感受到，哇！呢杯茶系几咁美好啊，系、 嗯。 真的那樣東西是不一樣的， 我覺得是一個提醒，即是我覺得很提醒了很多人生道理，即是剛剛說的就是是啊，縱使我們是喜歡喝茶，但我們怎樣去真正在茶那裡令到我們整個人有成長呢？你可以是咖啡的，你可以是一啖飯，但是最重要就是你要留意回自己，打開五官來去感受回自己當下的感覺，而當你每一天去走路喝茶吃飯怎樣都好，最重要就是其實你要重視回自己，希望大家今日都可以做的每一步都可以打开五官，好好感受自己的内心感受啦。 好啦，6:59了，外面23度的气温，咁转头会分途广播的，咁普通话台会有音乐早点，晨光第一线，继续留在香港电台第二台，陪住各位听众，我哋转头二台见啦。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可以在哪里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6:00到10:00，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什么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 白元浩的享乐时代，还有很多、啊、最想做什么？晨光大家，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快感觉离那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早晨，翻到嚟晨光第一线，同大家讲一讲啲射击练习通告。今日由上午8:00至晚上9:00，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各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各区附近将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另外，今日由早上8:00至晚上9:00，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各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各区附近将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唔知会唔会落雨呢？ 我点知啊？阵间会唔会塞车噶？你问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早上7:08，咁啊，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咁啊，直播室入边咧，继续啊，都有白元浩小巴喺度啦，咁啊，船仔啦，同埋交通组嘅 Didi， 走音， 走音啊 ，Didi 系啦， 早晨啊，做乜走音啊，小白，早晨， 见到你太开心咯， 系啊，咁系啊，开心咪好啊， 咁啊，梗系啦， 翻工开始，晨早。咁開心係咪好開心？咁啊好啦， 咁啊開心啦，咁啊即係開心啦，咁啊好啦。 開心到連我都講嘢窒下窒下添。咁啊同大家講下交通啦，講交通千祈唔好窒啦嚇。咁啊同大家講下啦，咁而家咧紅磡海底隧道啊，公主道過海咧就開始車多啦，去到依一個雷理工灣位嘅。咁而路面方面咧，就渡船街天橋去加士居道啦，近住進化花園嗰段咧就車多，龍尾排到去果欄。咁喺新界咧，元朗公路去屯門方向，近住富泰村都開始車多，龍尾排到去福亨村嘅。咁有个路面急收，提一提大家喺港岛区江乐道中去翻西营盘方向啦，近住租庇利街嘅慢线咧就封咗嘅，咁啊经过要小心啦，就系咁。 喂，快靓正喎，今朝吓咁短嘅， 快靓正，因为今日学校放假咧， 系啊， 哇，所以咧路面咧好早都未有车龙。 不过原来好多人唔知道昨天，寻日啲学生放假， 我唔知噶，我可唔可以见到路面咁样喺我观察之下？ 咩事咧？咁样嗬？ 咩事咧？冇理由啊！咁啊，当然啦，选举之后吓，点解会咁？我又以为吓、啊、会唔会啲中产高产人士未得闲揸车出嚟咧？咁样原来唔系、嗯，后屘去到洗手间听到话吓唔系啊，我啲小朋友咧小学嘅都唔使翻啊咁。 系啊，小学都唔使啊。 系啊，咁所以我先知道原来系因为咁样放假。 所以家长嘅头痛啊。 系咪啊？ 因为家长要翻工， 所以冇得放假。 咁啊，小朋友又唔使翻学，咁点算呢？ 咁通常呢啲有两手准备嘅，你生咗小朋友都预咗要搵人凑噶啦。你预咗突然之间会翻唔到学噶，即系等人突然之间爆风球，你都冇得翻啦。 系啊， 系啊，两手准备。 系啊，要多啲两手准备。 做人咩都要两手准备。 系啦，啊， 冇错。 即系最坏打算，最好准备啊。 冇错， 呢啲最紧要啊。 咁啊，晨早流流咧，同大家讲下呢个牛肉干。 牛肉干啊， 唔系食嗰啲，系揸车。 以为有新早餐食添， 揸车嗰啲牛肉干真系。 咁早食牛肉干好热气嘅，应该。 但系 开心， 开心啊！牛肉干啊，揸车嗰啲 就唔系几开心啦。 几时食都热气啦。 冇错啊，咁大家都知啦，小白你都知啦，你揸车啦。而家抄牌咧就系当面俾告票你噶嘛，咁啊就俾呢个涉事车辆嘅人士啦。如果系冇人喺度嘅，就将嗰个罚款嗰张抄牌嗰张就摆喺车头噶嘛。咁好啦，咁而家政府商讨咧，就点样咧？想修例咧，呢个牛肉干咧就电子化，点样啊？改发短信或者系电邮。谂住最快咧，出年三第三季啊，出年嘅第三季咧，可能会实施噶啦。 出年都挨近年尾嗰阵时。 系啦，咁都要慢慢嚟啦。因为你改发短信同电邮，即系唔会再有张实体嘅纸摆度。咁啊，而家警方执法咧就系谂住啊，迟啲执法啦。如果真系用呢个方法咧，就会用呢一个叫做专用智能手机应用程式。咁啊，要即系佢当然要研发啦。到时大家可能要 download apps 啦。咁就影相之后咧，就做证据咧，即系同之前一样啦。影相之后就做咗证据，记录翻你违例嘅车辆或者司机嘅资料啦，就以短信同电邮咧就传送俾呢个登记嘅车主或者系司机。咁当然啦，当中都会写明噶啦，你违例嘅事件系乜嘢咧？咁之后警方咧就会将传统嘅罚款通知书嘅内容咧上载去到呢个专属嘅网站，同埋之后咧就会开发呢个流动应用程式，即系配合翻呢个网站你要上去查。查到嘅，系啦，咁啊，俾翻个车主啦，同埋司机睇翻个罚款通知书嘅资料啦，同埋讲俾你听个讲翻交钱嘅方法系点样嘅。咁而警方咧都会话，发出呢个通知书嘅时限咧，你唔好谂住咧两日后先至会收到呢个电邮啦，或者系诶呢个短信嘅，系12个钟头之内咧就会发出嘅。 哦， 咁即系你 系啊， 系啊，12个钟头内会发出咧，你唔好谂住啊几日后先收到，唔会嘅，咁样12个钟头发出咯。咁好啦，咁到时咧，当呢个条例草案获得通过成为法例之后咧，运输署咧就会开始向呢个登记车主啦，同埋驾驶执照持有人咧，就系收集可以联络到佢哋嘅电子联络方式，就作为呢个交通执法嘅用途嘅。咁即系可能有啲人之前冇留电邮噶嘛，咁啊如果有咪由电邮咯，冇就要留低呢个可以收到短信嘅电话号码咁样。 收嚟电话咁样。 冇错。咁警方预料啦，2024年第三季咧就开始实施啦，违例泊车有关嘅电子交通执法工作，咁亦都会咧开始俾公众啦喺网上查。翻去罚款通知书同埋缴交罚款嘅内容嘅，咁之后好啦，佢哋就话会视乎咧一个公众嘅接受程度，就会以因应公众嘅反应判断啦，系咪提升呢个系统啫？即系如果觉得啊呢、這个系统觉得唔够快或者唔够好，佢哋会再提升翻，但系实行咧就可能咧出年嘅第三季会实行噶啦，咁迟啲咧就会确定全面推行呢个电子交通执法嘅时间表。 系，我就咁听我就喺度谂紧，咁如果我即系不幸，如果我抄牌。或者我咪標原來嗰時我自己冇留意嘅，咁我俾人抄咗牌嘅話，咁我唔係即刻收到嗰個通知嘅喎。 12个钟头内， 即係同我而家咧，我警察如果抄我牌，我會即刻有喺我車頭見到張罰款噶嘛， 係 啦，咁我就即刻知，哎呀，我俾人抄咗啦。咁而家我就要等12个钟头之内，嗱佢12个钟头之内亦都包括即刻噶吓，系啦呢个就 所以你唔知噶，可能 冇错啦， 系啦，可能系5分钟、10分钟一个钟唔知噶， 系啦，所以都强调12个钟头之内有机会系亦都等于即刻嘅，咁但系如果佢嗰刻唔系立刻收到嘅话，咁我个心咪有阵时15、16咯。即系做司机会多咗一份15、16嘅心，例如有啲货车司机 系 佢赶住落货。佢喺双黄线嗰度，真系落货喎，够胆喎，违规喎， 违例。 咁佢一落去嘅时候，咁啱佢嗰个接车接多两下嘅时候，佢就冇怀疑，原来车头已经俾人抄咗。跟住佢望上去前面嘅时候，咦冇嘢咁样。但系可能就喺嗰一分钟之内，佢已经俾人。结果佢可能真系几个钟之后，佢突然间收到个短信，咦，原来头先俾人抄咗。我用接车嘅时候，俾人接佢抄咗。 咁向好嗰方面谂咯，或者迟几个钟头先知俾人抄到咧，咁佢前嗰几个钟头冇咁唔开心咯，会延迟咗呢个唔开心咯。咁咪好啲咯，系咪啊？咁但系冇办法啦，而家好多嘢都电子化啊嘛。 系， 不过 我 时代趋势嚟嘅， 系啱。即系船长讲到重点，的而且个时代个趋势嚟嘅咁。 由你開始有呢一個嘅我哋叫定額罰款通知書啦，即係木杆啦，由以前係人手寫嘅，到而家即係大家收到嘅時候，都已經見到佢成張都係 print 出嚟㗎啦， 整整齊齊， 整整齊齊。咁其實呢個亦都係進步， 進步 係啦。咁可能即係警方都會諗，我哋點樣可以再進步得好啲咧？譬如減少紙張啊，又或者係甚至乎佢將你嗰個違規嘅各樣嘅説明咧，除咗係有呢一個講緊嘅係用文字描繪之外。如果佢系冇错啦，如果佢系 attach 咗一嗰啲叫做 soft copy 俾你嘅，你喺佢嘅软件嗰度睇到，你真系可以唔需要再口同鼻拗嘅。 所以佢会影埋相俾你哋咯。 系啦， 系啊， 冇错，佢影埋相啦。头先 Didi 都讲嘛，咁我咪更加清楚知道系，我真系会系呢一个位咧，真系违规咗，或者我咪标过咗时间嘅时候，我真系冇怀疑而家俾人睇到嘅时候，警方去到个位，我真系已经过时。 嗯， 咁唔需要成日仲喺度拗咯。 系啊，即系有相又有证据，咁变咗。但系好似你话斋咯，不过就唔会即时知道。咁但系呢啲都系好事嚟嘅，你咁样谂咯。 系啊，咁如果你本身系一个奉公守法嘅人嘅，好老实讲，如果警方嗰个方法系点样改变嘅，对你嘅影响其实亦都不大。 最好就唔好食啦，呢啲咁嘅牛肉干真系唔好食嘅，揸车朋友。 咁 啊，平时咧好食嗰啲牛肉干可以食下嘅，呢啲真系唔好食啊。 系啊， 大家留意翻咯。咁同埋而家好似电子化啊，都系都好似我，其实实体卡咧有时真系惊唔见咗咧，就乜都冇。咁所以咧，电子化其实真系几好 嘅。系啊，政府亦都推出咗好多唔同嘅应用程式啦。咁所以因应住唔同应用程式，有佢自己唔同嘅功能嘅。咁大家按照翻嗰个需要，自己下载翻嗰啲政府嘅app 啦吓。 系啦，所以迟啲咧，佢都要大家咧会用呢个专用智能手机应用程式噶。咁大家 download 咗 app 之后咧，就会可以睇得好详细咧，知道咩点样啊，点样可以去翻呢个专属网站啊，搵翻所有嘅罚款资料啊，点样交。不过最好就唔好啦，系咪？ 系啦，系啦。咁啊，迟啲如果即系真系佢个叫做佢 app launch 嘅时候咧。咁到時 Didi 又再同我哋講下啦。 係啊，都會大肆宣傳啊。同埋咧，小白知唔知啊？原來睇翻記錄咧，幾年前啊，都係咧，其實抄牌罰款咧都係幾億啫嘛。但係直至到2023年咧，哇，已經去到差唔多13億啦。 係咩？ 係啊，差唔多一倍啊。 我知道而家警方抄牌速度係快咗好多嘅。 係啊， 因為佢唔需要手寫，同埋佢基本上去到影張相。佢就已經可以 print 出嚟，佢好短嘅時間之後就可以 print 到張。 係啊，同埋香港好多人揸車多咗咧，咁啊，所以咧大家要留意啦。哇，你諗下多成倍啊！ 係啊， 希望大家盡量都守法啦。明嘅，有時真係好難揾到車位嘅，但係大家都係要小心啲咯。 係咯，揾唔到車位，知道嗰個位難揾車嘅，咪試下公共交通工具。 同埋唔好搏啊！有啲即係好似我先生咁，成日話：哎呀，拍一陣啫嘛，點會俾人抄？就係俾人抄。 係啊，通常有啲心態都係要中嘅。 係啊，所以大家小心啲啦。係冇辦法。 好，唔該曬 Didi， 唔該曬。系天气方面咧，问一问阿船仔啦，出边嘅情况点啊，船仔？ 哇，今日咧好似凉咗少少，但系咧而家好搞笑，我而家好似见到啲咸蛋网咁样，嗱，当然佢唔系咸蛋网啦，有几啲阳光咧射咗落去TVH 嗰边，即系电视 大厦嗰边， 系电视部嗰边，好靓， 有啲咁嘅事？ 平时系光晒噶嘛，今日有少少唔知咩，好似啲黄昏或者 日出嘅感觉噶嘛， 系啦，日出嘅感觉好搞笑啊！咁另外咧，下个礼拜咪话天气好冻嘅，慢慢转凉嘅， 系啊， 其实你转凉就最容易病。另外一种病咧，系最应该关注就系哮喘啦。 哦，系、哦， 因为如果你处理不当咧。可能是有些人是本身冇哮喘都可以变咗做有哮喘嘅。 嗯。 係啦，譬如你发现自己係咁咳啦，但係又冇发烧冇骨痛或者係慢点都唔係好攰嘅。但係就有一种上呼吸道感染嘅病症，即係咁咳啊，咁有可能係哮喘嘅。 嗯。 咁所以最紧要就係如果你即係真係有患者係40至50岁嘅时候先突然间哮喘发作。而且是又不是过敏、哦 嗯、 这些呢我们通常都是说、啊、其实不明状况的、 嗯、 所以大家可以留意多一点就可能、有致敏源可能是、沉满花粉、啊、或者一些刺激物譬如是香烟的烟雾等等或者是一些剧烈的运动或者精神压力呢甚至是我们刚才所说的气温都是很容易令到我们有哮喘的、哦、所以记得啦如果天气转凉的时候呢应该穿多几件衫同一时间呢又唔好，即系如果你本身已经呼吸道唔舒服咧，你就唔好着咁多冷衫或者系羽绒、 嗯， 因为会飞咗啲毛毛出嚟。 哦，咁样噶，原来啲毛毛会飞出嚟都会影响噶。 系啊，因为你有毛你就会过敏咯。如果你真系 keep on， 你本身系有啲即系隐性嘅基因或者突发性嗰啲咧，通常冇乜原因噶嘛，就会好容易诱发。咁所以如果嗰期你真系好敏感咧，尽量着翻啲即系冇咁多毛飞出嚟嘅衫啦。 同大家讲埋天气先，今日大致天晴，最高气温大约系28度。今晚部分时间多云，有一两阵微雨，吹轻微至和缓偏北风，渐转吹和缓东风。稍后离岸风势清劲，未来两三日云量较多，星期六北风增强，气温显著下降。下周初相当清凉，市区气温下降至14度以下，新界再低几度。 而家室外气温系23度，相对湿度咧就86%嘅，早上嚟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1至3，都系属于低水平嚟噶。 港台电视继续为你直播本地顶级篮球赛事。2023香港男子甲一组篮球联赛， 12月13日星期三晚上6:55，满贯对南华，两大劲旅火拼，不容有失。12月14日星期四晚上6:55，骏裕对建龙飞马，两队联赛榜分数相近，为力争上游，定必倾尽全力争取胜利。 香港男子甲一组篮球联赛，港台电视32现场直播。 晨光大学， 早晨各位听众，早上7:20，电话旁边晨光大学入面亦都邀请到香港汽车工业学会会长李耀培 Ringo 在这里。早晨 Ringo。 早晨。 是啦，咁我同阿船仔呢两位都喺度嘅。 係啦。唔係车仔。今日我哋讲车仔喎。 今日我哋讲车仔就係啦，就唔係讲船仔。搵得 Ringo 梗係讲车啦。咁上个星期呢其实我哋亦都讲过一啲喺如果真係日本自驾游嘅时候咁租车嘅一啲嘅重要事情大家要记住啦。咁如果你话真係我哋要开车喇 ,Ringo, 咁路面上面或者我哋车仲有啲咩要注意呢 ,Ringo? 有啊，嗱，我谂上次讲到租车，我哋要睇清楚啦，影相啦，等等啦，咁有两个好重要嘅，就系一个叫做大家记唔记得咧？一个系喺GPS 上高咧，我哋一定要识得两个好重要嘅啲，我哋叫密码，一个就叫风曲，风曲咧就叫电话号码。 啊，呢个记得系啦， 系啦，另外一个记唔记得咩？ 我因为其实我喺当地揸车，我都系入电话号码 嗱，除咗电话号码咧，另外一个叫 Map 地图嘅叫坐标，嗱呢个最准嘅。因为点解咧？嗱都要解释下嘅。咁风曲 OK 嘅，但系风曲有时咧，譬如话嗰、个风曲即系电话咁解啦。咁如果咧有时嗰个大厦或者个地方好大咧，咁嗰个电话号码咧，可能有少少出嗱，个座嗰个一定系啱嘅。咁只不过咧，即系话嗰个路，我哋叫路嘅前面啊后边，你自己要留意。但系如果用 Map 咧，就会准好多嘅。 我唔记得我有阵时咧，即系试过喺当地驾驶啦，咁我入个电话号码咧。佢有機會其實佢揾唔到喎，可能即係都有個情況就是、可能個電話 附近啦，或者甚至如果你嘅電話已經係 cancel 咗， 或者 cancel 或者移動咗，即係佢個電話有機會移咗去第二個即係搬咗去第二度啊咁咧，咁咧就冇咁準嘅。咁當然即係如果你去訂食嘢啊，或者買飛啊咁嗰啲風曲就容易揾啲咁樣。如果 MacBook 咧就必須係要有坐標喺地圖上高咧就容易睇到。 咁 租車嘅時間一定要攞個即係話嗰個地圖，咁裏面咧就有呢一個 MacBook 啦。 哦，我仲諗住問你喺邊度揾到添，咁就得啦，即係喺個 租車嘅時間 係啦，租車嗰陣時已經有曬㗎啦。 好啦，嗱，咁咧我哋當要出街嘅時間咧，就要亦都要留意幾樣嘢嘅。咁喺日本嚟計咧，亦都如果你租車嘅時間咧，佢會有個租車嘅指南咧，嗰、個一定需要隨身即係配備嘅。 使乜睇曬佢㗎？嗰啲通常好厚字典咁樣㗎喎。 唔係嗱。其实是通常是三页三个 pieces 咧、或者四个 pieces 嘅啫。咁佢里边有啲咩咧，就亦都好重要嘅。一啲咧，譬如一啲好紧急嘅联络嘅电话，当地嘅嗱、第一。咁佢哋通常租車咧，就一定會有一個係，譬如話，如果架車咧發生意外嘅時間點算咧？咁樣咁當然除咗打俾佢哋之外咧，亦都可以打俾個保險公司。咁有個保險公司嘅電話啦。好啦，如果一般喺日本嚟計咧，差唔多全部都係噶啦。你知唔知如果真係遇到事要揾警察打咩字？ 110係嘛？ 係啦。嗱呢個係好普通啊，差唔多全部都係嘅。 係啊。 如果係救護車咧？ 救护车啊？ 系 咪一九噶？ 系啊，哇咁啊吓，小白你都都好熟喎， 系 一九， 系 系啊。 咁跟住咧， 咁另外两个咧又好重要嘅。咁嗱呢啲 number 我唔讲啦，一个咧就系话道路救援， 嗯， 即系话如果你唔系撞车，但你坏车，咁佢通常咧就响日本咧就有一个叫 JAF 啊， 嗯。 即系咧，日本嘅汽车会，咁佢有个电话，咁你要留意啦。最后一个好重要嘅，咁喺租车嘅时间一定系齐晒嘅。佢有一个电话咧，就叫提供外国人翻译服务。 哦， 好好 咦？呢、這个我冇留意过，這個、呢个点样噶？呢个 呢个咧，通常佢日本当地有个电话嘅，咁咧即系譬如话你唔识日语啦。甚至有機會你唔識英文啦，咁你可能講國語啦，或者等等咧，佢就會提供一個叫外國人翻譯服務嚇，啊咁你可以講俾佢聽，你揾乜揾乜咁啊，咁個電話咧就都唔係好長嘅啫，即係例如我哋電話咁啊03-445-9062，咁全國咧都會有一個叫提供外國人翻譯嘅服務，嗱咁呢啲咧一啲好好嘅資訊嚟嘅， 哦幾好啊呢、這個， 呢、這個真係唔講唔知，原來有呢個服務， 即係如果淨係識講普通話廣東話咁樣，咁都可以即刻搞到喎、啊、呢、這個。 我成日去日本都係講翻廣東話，因為係聽唔明 白。好嗱，咁另外咧就係話，當喺日本咧一樣有抄牌嘅喎，咁小心啊，即係有當時咧係泊嘅位置啊，或者係影快車咧，咁咧租車公司佢都會話俾你聽，好留意嘅，即係但不過喺日本仍然咧都會用即係話我哋叫做。以抄牌即係一啲書面上高嘅一啲我哋叫 tickets 咧，咁、所以咧，如果你真係有抄牌唔緊要嘅，你就要咧將呢張抄牌嘅嘢咧，當你還車嘅時間，必須係要俾低租車公司，咁佢就會幫你扣翻數， 係 咁、樣咧，佢亦都係會幫你取消翻嗰張即係叫 tickets 咧，咁同埋咧還車嘅時間有個技巧嚇，嗱而家講。出咗去點樣玩都冇所謂啦。還車咧，你必須要入翻滿油。 哦，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通常咧，佢就會俾個 map 咧，有兩個油站響就係、是、你租車公司嘅附近。係、啊。咁同埋咧，如果你入滿油咧，記得要攞翻張收據。嗱、呢個全日本租車公司都需要嘅。 嗯。 佢唔會睇翻你嘅油標嘅多與少。 嗯。 但系必须咧，就要睇翻你入油嗰张油单。 嗯， 嗱、呢一个咧，油单一定要攞翻。 系， 咁同埋喺日本嘅时间咧，喺一啲油站咧，佢通常有三只颜色嘅吓。有绿色嘅， 系， 有黄色嘅，同埋有红色嘅。你估入油，你唔识讲嘅话，你应该入咩颜色油？ 绿色系嘛？ 绿色是柴油。 哎呀估错咗啦。 咁我估红色啦。 红色黄色都啱嘅。咁红色呢就係平啲嘅。我哋叫做一般嘅普通嘅汽油啦。咁、而黄色呢就係叫做超油啦。我哋香港叫超油。 即劲啲嘅。 系啦，咁通常你入翻俾佢冇所谓嘅，你入翻普通油咪平啲咯。咁你入超油佢又高兴啲，下一个揸车咪好啲咯。 架车顺啲啊， 冇错。嗱，咁仲有一样咧，大家都要好清楚嘅咧，就系、佢本身咧就系、有好多一啲交通嘅规则啊，话俾你听啊。咁不过有一个咧。路牌我唔讲啦。有一个响地上高写低嘅一。个字系中文字，你一定要知嘅， 系 叫做一日停止， 系一日停止， 真系我哋系即系我哋叫做粤语好，或者系我哋中文字好，一日停止 系咯？点解咧？系一定要停车系嘛？ 系啦，啊你。必須要留意，因為咧發生好多一啲交通意外咧，都係一啲路口嗰度咧，我哋港人睇咗落去咧，唔知咩事。一日停止咧，就叫必須停車。 嗯，必須停車，係啦。 嗰、那個字咧係非常非常之重要，咁所以要留意啦。好啦，咁當我哋而家咧要出車咯，咁或者係個嗱喺日本揸車都好嘅，因為日本咧係右太車啊嘛，咁同我哋香港一樣，靠住左邊就得噶啦嚇。好啦，咁路標咧一般咧係用文字咧大多數用日語都唔緊要，一般有顏色啊圖案咧，大家睇到。咁喺日本咧好多時都要行高速嘅，咁所以咧有 ETC。咁一般咧，中車嘅時間咧，佢都會有張卡俾埋你。 啱嗱，咁啊呢度，我哋又講到 ETC 呢度咧，咁我哋今日時間就差唔多啦，我哋下個星期再繼續呢、這、一個，係啊，下個星期又繼續啦。唔該曬 Ringo 先，拜拜。 OK。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七点半，而家由曾正报道一节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日起一连两日对越南进行国事访问。他在越南人民报发表署名文章，表示中国正在以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越南經濟保持穩步增長，雙方要充分發揮地緣相近、產業互補優勢，加快推動共建一帶一路倡議和兩廊一圈戰略對接合作，不斷拓展在互聯互通、國企改革、綠色能源、關鍵礦產等領域合作。習近平又說，雙方要加大友好合作交流，增開更多直航航班，中國將鼓勵更多中國遊客到越南觀光旅遊，雙方亦都要落實兩黨兩國領導人共識，妥善管控海上分歧，共同尋找雙方都能夠接受的解決辦法。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將會在今日閉幕，在閉幕前夕，本屆大會舉辦國亞聯遊，為了尋求共識，在新的氣候協議草案中不再提及推動逐步淘汰化石燃料，而是呼籲以公正、有序和公平合理的方式減少消耗和生產化石燃料，以便在2050年之前或左右實現溫室氣體零排放的目標。大會主席賈比爾形容新協議草案是向前邁出一大步，但是強調仍然有很多工作要做，又呼籲與會國家加倍努力，在大會閉幕前敲定協議。不過新的協議草案隨即遭到環保組織的批評，認為草案文本在控制氣溫上升比工業化前水平高 1.5 度方面效率極低。歐美等西方國家就希望文本採用更強硬的措辭。以色列軍方和巴勒斯坦武裝組織在加沙的衝突持續，加沙當局表示當地的死亡人數已經增至超過18,200人。隨著人道危機不斷惡化，以色列宣布開通兩個口岸，以加快檢查送往加沙的援助物資，但這兩個口岸只用於檢查送往加沙的援助物資，貨車在檢查後不能夠直接進入加沙，而是要繞道經拉法口岸進入加沙。另外，以軍表示上個月已經拘捕500名武裝分子。以色列國防部長加蘭特就表示，以軍在加沙的行動已經取得重大進展，但以軍無意永久留在加沙，並願意討論戰爭結束之後由邊個控制加沙的替代方案，條件是相關機構不會對以色列採取敵對行動。中國駐菲律賓大使王溪連會見菲律賓外交部副部長拉扎羅，就菲方近日在黃岩島和仁愛礁附近海域侵權挑釁，向菲方提出嚴正交涉和強烈抗議。王溪連強調黃岩島和仁愛礁是中國固有領土，中方敦促菲方停止海上侵權挑釁行為，與中方雙向而行，回到對話協商妥善處理分歧的正確軌道，共同維護南海和平穩定。菲律賓外交部發言人說，菲方召見王溪連提出外交抗議，又說宣布王溪連為不受歡迎人物亦是必須認真考慮的事。菲律賓海岸防衛隊發放片段，指中國海警船分別在黃岩島和仁愛礁附近水域的菲方補給行動中，向菲方船隻發射水炮。 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最高气温大约28度。今晚部分时间多云，有一两阵微雨，吹轻微至和缓嘅偏北风，渐转吹和缓嘅东风，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云量较多，星期六北风增强，气温显著下降。下周初相当清凉，市区气温下降至14度或以下，新界再低几度。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3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有阿 N 先提翻你，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大埔铁路码头咧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现时嘅车龙去到运头塘村。睇翻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卫理苑，东隧去港岛嘅龙尾到尤丽村，私隧去九龙嘅车龙到博康村，大老山隧道出翻九龙龙尾去到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路入口的车龙去到欣怡花园。至于红隧港岛入口方面，近住管道入口范围稍为车多。路面情况，港岛区城西道去坚尼地城，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稍为车多。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去到康庄道桥底；新清水湾道去翻坪石方向，近住圣贤中学对出系开始车多噶啦。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车多，龙尾系接近富豪东方酒店；窝打老道来回方向近九龙塘会对出都车多。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的源村车多，车龙去到沙田马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新墟车多，咁车龙咧断断续续排到去元朗公路近泥围。而较前位置，屯门公路出翻九龙方向近深井一段咧都稍为车多。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二台话你知。 我数三声就打开佢，三 等等，乜你个人防护装备都冇，好危险噶、哦！嚟嚟嚟，戴翻对咧隔热手套先。 OK， 咁我而家开噶咯，三 系等等， 又做咩事啊？ 应承我慢慢嚟，先开少少，等入边啲蒸汽咧散晒，先打开晒个蒸柜啊！ 其实我都系打开个蒸柜啫。点解你搞到我哋好似处理危险化学物品咁噶？ 你唔好睇小个蒸柜啊，佢系职安杀手嚟噶。 蒸柜可以有几危险啊？ 蒸柜入边嘅蒸汽、高温嘅器皿同加热嘅食物都非常危险噶。打开蒸柜之前，一定要熄咗个蒸汽掣先，慢慢打开，并且同蒸柜咧保持距离，等蒸汽咧散咗先拎嘢食出嚟啊嘛。咁就唔会啊俾嗰啲蒸汽辣亲啦。 咁使唔使喺热嘅设备或者表面附近都写埋小心烫伤警告啊？ 梗系要啦。以上资讯由职业安全健康局提供。 声音演绎李志刚、磨利。 二台话你知， 打骂只系一时嘅情绪发泄，唔单止会影响亲子关系，仲可能影响小朋友嘅身心发展。试下调整心情，找下更适合的管教方法，有需要可以向家人、朋友或者专业人士寻求协助，亦可以打社会福利署热线2343-2255。打骂动气伤感情，管教子女慢慢倾。 全万家 全新一季，继续带大家认识同宪法相关的重要人物，介绍宪法内容。 以香港从不缺席为开始，宏观而精简地将宪法的发展由过去带到今天。 政制及内地事务局、香港电台联合制作， 主持李灿荣。 宪法全万家第三季， 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港台电视31。 奋力着真。 晨光第一线，阿欧。 7:40啊！早晨，小白，早晨，船仔。 喂，早晨啊！ 喂，早晨，早晨。喂，同大家咧讲下第二批嘅简约公屋啦。咁啊，理论上咧就计划紧啊，98亿啦，就起咧1.3万伙嘅，咁理论上又可以舒缓下香港紧张嘅房屋问题啦。不过咧，嗱呢啲未起咧就唔讲字，虽然有啲选址，但系咧公屋嘅管理加强罚则咧。九項嘅行為扣分制咧就增加咗， 抌垃圾嗰啲係咪？ 係啦，即係譬如你本身係扣5分咧，依家就會加多咗一啲分數。不過調翻轉頭咧，嗱一陣先講呢啲公屋九項不當行為啦，要增加啲扣分啦。咁你扣得多分就冇咗間屋住啊，咁啊好啱數啊。系啊，你唔可以长期都系做呢啲嘢咯。 真系好扰民嘅，你真系搞到隔篱邻舍。 梗系咯，喂，即系自己都有住过叫做公营房屋啦，未必系公屋，公营房屋啦。其实旧时咧，成长年代咧，觉得隔篱屋唔好咧，都几麻烦。 系啊，你又冇一搬咧，点搬啫？ 系啊，新见到同住难，你话即系虽然唔系同一间屋啫，但系隔篱嗰个如果有阵时太唔规矩嘅， 系啊， 又嘈啊，又臭啊。你头痕啦！ 你知唔知咧？我细个咧曾经嗱，细个我都系曳嗰啲嚟嘅。咁讲紧曳咧，唔系叫百厌啦，呢个字好啲啦，就成日跳啦喺屋企。咁你知啲屋咧，啲楼底好薄噶啫嘛，公营房。跟住下边咧，那个叔叔咧就成日都会揿门钟咯。 诶，咁好啊！ 系啊， 以前咧我都成日喺屋企跳噶，下底嗰个咧就会攞咗棍咧。 诶，我都有攞咗棍啊！我只不过美化咗， 怼翻个天花板。 唔系啊，佢攞咗棍。揿我门钟 系咩？我嗰个系攞支棍咧， 蒙太你系咪唔识靠仔？我帮你教，即系我哋年代， 所以 我哋年代仲有体罚啦。老实讲， 所以佢就攞棍上嚟谂体罚嘅， 好惊噶。 虽然惊啦， 虽然我用一个笑笑口嘅方法去演绎，咁大佬晨早流流都唔好太恐怖啊。但系随之而来咧，我记得5岁定6岁之后我就冇跳过咯， 真系乖啦。 所以 就系因为支棍。 唔系啊，所以我而家冇得长高。如果嗰阵时可以比较跳多啲啊， 公园跳咪得咯，落公园跳绳。 嗰阵时要婆婆大咁，即系我爹哋妈咪都系唔系喺香港工作嘅咁样，好多时候咁、哦、要阿婆带，阿婆好似放狗仔咁样啫嘛，朝头早放你一次，跟住晏昼3-4点接放学咪放你一次咯。咁你细路仔。男仔好多精力要发泄噶嘛，即系跑公园跑10个圈都唔停嗰啲咁样咧。咁、总之唔系呢个纯粹我搞下嘅啫，咁应该唔关事嘅。几高就 DNA 决定咗。好啦，讲下呢个公屋管理加强嘅罚则嘅九项嘅扣分制度。哇，如果你九项都中晒咧，其实你都冇咗几多分。嗱，先讲第一样，船仔讲得啱啊，就系、是、呢个乱抌垃圾啦。嗱，乱抌垃圾咧就唔同胡乱弃置垃圾。胡乱弃置垃圾咧就是可能明明有个垃圾桶咧，你将啲垃圾就咁摆喺自己门口，或者摆咗喺白先生屋企门口咁样，咁啲好厌恶嘅行为， 或者系一啲譬如系家具， 系啦系啦， 家具你唔可以就咁摆喺垃圾桶侧边，你要去翻一啲适当嘅回收场噶嘛。 系啦，无论你系乱抌垃圾定系胡乱弃置垃圾咧，都系扣7分啊，两样都系扣7分嘅。咁如果你又胡乱弃置垃圾。又亂抌垃圾咧，就扣咗14分噶啦。跟住咧，啊，養狗人士要注意啦，任由攜帶之動物或者禽鳥咧，排泄啊，喺弄污公眾地方咧，即係如果你係公屋户咧，咁可能之前都放寬俾大家養下狗仔啦。咁你嘅狗仔如果周圍便溺嘅話咧，咁而俾人捉到嘅話咧，咁又扣7分噶啦， 哇！又7分啊！ 或者有啲人中意養雀嘅， 係啦係啦， 有冇見到啲人中意養雀？而家好拼溺噶喎，佢養雀咧。只雀系养喺佢膊头嗰度， 哦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即系嗰啲鹦鹉啊，鹦鹉嗰啲咁样啊， 一路就行咗一路唱歌，跟住有阵时同啲小朋友倾下偈，系只雀同啲小朋友倾偈， 系咯， 好睇啊，我都有啊， 我都有见过有啲 YouTube 片系咁样， 咁佢哋嗰啲叫做雀鸟嘅便溺咧， 就安全啲， 系啦， 因为会喺嗰个人嘅膊头上面嘅， 系啦， 咁就唔会弄污呢个公众地方。不过嗰个人就要翻屋企洗衫。 系啦，嗱，小华都讲啦，咁啊扣七分啦吓。如果你带雀仔或者带狗仔、猫仔乜嘢都好啦， 系啦系啦， 带人仔都系啦。即系你如果带个小朋友周围便溺咁样， 有 喂有啊，都有见过你小朋友周围便溺，系咪先？依家咧啲新型嘅公屋咧，其实好好噶，个管理处隔篱咧，其实有个公厕喺度，直情built in 咗喺个大厦入面嘅。咁、哦、即系你冇 point 话哇好急啊，细路仔一落楼就急啦，又赶唔切翻屋企，就周围鼠鼠又冇咗呢啲歌仔唱噶啦、 嗯、 因为每栋嘅 building 入边咧，即系每一栋乜乜楼乜乜楼嗰度咧，入边已经理论上新型嘅公屋都有个厕所俾你去嘅咁样，咁所以大家呢个就冇 point 你话乱咁嚟咯。咁啊嗱，第五好重要，重中之重。我想讲呢个公屋嘅措施系唯一我好在乎同埋在意，就系、是、造成噪音滋扰。 哦，咦，你就系嗰个小朋友、啊、 听歌又唔可以咁大声啦。 依家年尾咧。 其实唔好讲公屋啦，真系周围都系有呢啲咁。 但系你哋可能啊，全仔同埋小白你住村屋咧，应该嗱，我估计啫，理论上静少少。虽然你可能话喂唔系、哦，我自己咧住天台嘅下边租咗出去俾人，就系、是地下嗰层就转嘢转上去，咁你听到应声、啊，即系唯一个可能性系咁。我讲咧，即系我哋住呢啲咁嘅私人楼啊，成啦，其实十二月咧系转地转墙嘅高峰期嚟噶。 嗯，哦，系，因为近年尾 我哋咧一至五，阿船仔成日翻到嚟咧都话，哎，琴日咧瞓唔够，瞓唔够。我想讲咧，如果你住我哋嗰啲楼咧，礼拜六日咧，你以为可以咧瞓好啲啦？ 嗯， 佢礼拜六日咧都疯狂咁样转， 只要有一 星期日唔得噶嘛？ 得啊！ 星期日点解会得？ 佢咪转两下，跟住你我去管理处投诉，佢咪静一阵，跟住、 啊、 又再转两下暗度层窗咁样咯。 真系只要有咁成栋啊，有一户喺度转咧， 系啊， 真系好应声。 咁可能我哋自己屋苑啲建材唔好啦，可能有啲建材好啲厚实啲嘅，可能又会好啲啦。嗱，呢个我就不得而知啦。但系我深信咧。我身边啲 artist 朋友成日近排 po 啲 IG 咧，除咗出 event 咧，就系话上边系咁转嘢咯。 哇！但转嘢真系好困扰。 系啊， 我完全明白。我之前都试过几次咧，有时嗰次系 covid 啊、 嗯， 即系我走都走唔到啊。 系啊， 佢直情喺我隔篱转啦。 系啊， 即系我真系忍唔住落去管理处话：，哎，唔好意思啊，你可唔可以同佢讲话？你大概星期四五先转，我星期一至三你俾翻啲时间。 好似听你嘅有讲过， 系俾翻啲时间我上下堂啊，咁样。 系啊，希望即系我都知道啲装修师傅近。住年尾咧要完工啊，因为你啊，我估下个月再多啲，因为今年咧过年咧就二月中先过年啊嘛，大概咁咧一月咧就系转嘢装修嘅高峰期，揼转咧， 哇，好嘈啊！ 嗯， 如果咧我哋个色 tune 依家改转嘢咧，我唔知道会多咗听众定少咗听众。即系转嘢，跟住先开始阿冯允谦唱呢个晨光第一线主题曲，真系都劲。annoying 啊，即系纯粹用下呢个英文。喂，有啲夸张啲啊，扣十五分啊吓，同大家讲埋啦。包括系咩咧？就系、是、咧，损坏咗雨水同埋污水管啊。咁啊，总之你渗水去到下层嘅单位咯， 哦、 即系你自己嗰个水管漏水冇好好处理，跟住就搞到下边都湿晒。 哇，水啊真系好难搞。 哇，十五分都几多？如果你 好难搞， 即系你中咗头先嗰啲又乱抛垃圾又成，扣咗廿一分，再扣埋十五分咧。你都几 都走得噶啦， 差唔多。 因为咧，睇翻咧公屋嘅发言人咧就表示啊，如果咧公屋嘅租户或者中转房屋嘅持有人咧，两年之内咧被扣满十六分嘅话咧，佢嘅租约咧会被终止噶。十六分其实都好快。 咁你一个都十五分啊？头先讲嗰啲 系啊， 一个十有啲七分啊嘛。 系咯， 系啊，你十五加七已经。 系咯，已经两样 可以收工噶咯。 系啊，佢冇嗰啲咩改进课程啊，呢啲冇咗就冇 啦。改进课程， 因为驾驶有嘛。 嗱，有一个咧因应垃圾征费而调整得最多，之前系扣七分嘅，以后咧即系从住呢一个叫做下个礼拜一啊，十八号之后咧就会变咗扣十五分，就系喺垃圾收集站啊或者楼宇范围之内咧去倾到或者咧。抌一啲裝修嘅廢料， 嗯， 即係舊時可能啲裝修師傅啦，亂咁抌啦，咁啊扣七分， 嗯， 依家啲裝修師傅咧亂咁抌咧，如果知道咧係啊 喺边户嘅屋企搞出嚟咧，又扣15分。 系 咁，你再加埋 装修员都唔使住啊。 系啊，你讲得冇错啊。所以即系呢个扣分制度咧，就真系严厉得嚟咧，我觉得系好靠谱嘅。 系， 所以咧咁多位公共房屋嘅租户咧，真系要严守规矩啊吓，唔好乱咁嚟啊，知唔知道啊？ 离别这刻都不算错，认为这刻感染更多，仍旧记得彼此最灿烂的笑就最好。临别要通宵细数，如同共地生的浪涛，灯火的光芒太耀眼，如祝你安好。任作等与何必，任角色如何应，共你到经历长大，长大之后更珍惜。再见，从未隔绝努力，和往日信念。答应我吗？承诺会再见好吗？发誓过能忍到赴约，不说大话。无论再隔几远，也到谎吧，都算情聚。 7:53有 Sika 嘅再见有事。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00-10:00，晨光第一线，由晨光每日一格 Coffee Time， 晨光百科职场 KOL， 晨光交通天文台报告最新交通消息同天气状况。 接住有晨光大学，一齐上早堂，一齐迎接正能量早上。 白元浩、 阿欧、 嘉明、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船仔， 而家 多咗好多唔同嘅储钱方法啦，例如嗰啲咩每日一日储一蚊，第二日就储两蚊，第三日储三蚊嗰啲方法啦。最近就发现咗一种方法咧，好啱追星一族噶。 哦，做咩事？ 点样咧？就系、是。偶像储钱法，咩、叫偶像储钱法？ 我当船仔系我偶像，咁我点样跟住阿孔奕璇去储钱呢？ 系啦，嗱，佢首先咧，其实系有一个 app 啦，咁。首先点？譬如我 set 咗目标，譬如我想买一个20万韩元嘅演唱会飞咁样，当系咁先啦。咁之后咧，你就透过你偶像每一次嘅活动去储钱，例如当然储钱个金额这 set 啦。例如啊，如果你中意嗰个明星上传咗一次限时动态，咁你就储2000韩元咁样啦。咁、然后偶像咧又再上传一次自拍照，你又储2000won咁样啦。再过一阵，偶像开 live 添，就储3000啊。 哦，但系我而家中意嗰啲叫韩星咧，唔系成日更新自己嘅限时动态噶咯，冇咁密噶咯。 啊，系啦，呢、這个亦都系其中一个缺点。 咁如果系咁， 佢冇活动，你又冇得更新。 譬如我中意呢个宋慧乔咁先算啦。咁宋慧乔唔系 update 得咁密噶嘛？你对比其他即系年轻嘅 最近 系 李英爱，好似又有戏啊嘛？ 系咪 啊？好似有戏， 好似都兴翻呢啲啊。好似宋仲基都有戏嘅，系啊。不过宋仲基就好似做坏人嘅呢部戏啊， 正 系、正系嘛，正做黑帮分子， 正 又正系嘛。哦，咁啊，嗱，如果系佢哋咁样，喂，一年先可能得15次嘅限时动态嘅发放，咁我一年未得15次嘅。 同埋我以为咧，偶像储钱法咧系譬如啊，譬如船仔咁啦，船仔开演唱会，我就原本预咗笔钱去睇嘅。我就唔好去睇， 偶像系精神食粮嚟 啊 嘛， 精神食粮嚟噶。 其实好嘅偶像咧系好噶，即系可以令到大家即系导人向善。即系我自己觉得啦，唔好讲一个宗教啦，佢好似一个信faith 一个信念咁样咯。我都记得咧，有啲朋友譬如咧，即系成加入嗰阵时四大天王咧，嗰啲核心分子乜乜天地啦，我唔帮佢卖广告啊，跟住。啊乜乜天王呢，其实佢都系好有善心㗎嘛。 咁系呢个真系。 跟住加入佢啲义工团啊，有阵时候又参下佛啦、啊。其实 写下大字啊。 佢人生呢真系好祥和啊，觉得。 好 好、啊。好开心。 有大字比赛嗰个我都觉得好犀利。 系啊系啊。 宣扬呢个国粹。 咁呢个应该系本身嗰个偶像佢自己又有佢自己鍾意嘅嘢。 系啊，又。 promo 呢样嘢。 又捐钱俾快餐店叔叔。系啊。 哇，咁我几开心、 啊。其实我觉得你跟啱一个好嘅偶像呢，你嘅人生呢都几有善心 的。我当年系好鍾意 BTS 㗎嘛。 系 啊。咁我讲 喂阿 V 同阿边个分开咗啊。 哎呀，你其实唔好讲啦， 系咪噶？ 我唔知道真定假啦，个个咁传啦。 你唔考证下，你 我唔考证啦。我中意嗰两个人嘅横掂都， 系咪？ 佢分开定唔分开，各自安好都 OK 嘅、对我嚟。 你中意 BTS 讲翻？ 系啦，我中意 BTS 嗰阵时咧，我游水， 系 咁我，但系我真觉得好辛苦、好攰啦。但我个内心喺度谂住，唔得，我要。我要成为一个健康嘅人，我要成为一个即系。总之 fit 啲啦，咁就会接近好啲啦，咁样即系嗰一种嗰一种谂法，系啦。咁嗰阵时咧就真系有啲疯狂嘅，就所其实我嘅疯狂，因为其实我平时系唔追星嘅，我嘅疯狂就 系 起码会买佢啲 poster， 买佢啲 album， 对我嚟讲已经好疯狂噶啦， 系 啦。咁嗰阵时就有呢啲行为， 咁都好疯狂， 对我嚟讲已经好疯狂。 我而家望住你，如果你会买啲男明星嘅 poster， 都真系你嘅少女时代啊，系咪啊？ 系我真系唔平时系，我谂佢系我唯一一对真系追到咁贴咯。对我嚟讲已经好贴噶啦，我平时系真系咩都唔做嘅。咁另外，因为呢个 app 咧，其实系可以互相打气添嘅，即系佢会 show 到，譬如我中意 BTS， 你中意 Blackpink， 咁佢就会唔同偶像咧，咪会储唔同钱嘅，佢就会睇到边一个储得钱最多，边一对 fans 储得最多， 系。 咁有好啲系觉得有恶性竞争添嘅，咁但我喺度谂恶性。竞争都是储钱啫， 但你储完之后都是贡献翻俾偶像喎，系咪噶？我想问。 有啲嘢唔一定嘅，有啲譬如你想买一个耳机咁样，有个 case 系阿李朱克啊，佢咧佢就个 fans 好想买耳机，终于储到啦。 系， 但呢单嘢仲要传埋俾个偶像知道。 跟住咧， 个偶像买咗耳机。 哎哟！ 偶像买，佢话嗱，你用笔钱做其他嘢啦， 哦、 即系已经出名到咁啦。 哇，好 咁啊，咁、哦、真係有用啦呢、這个。 系咪有用啊？ 系啦，未有，系去翻头先我讲乜乜天地嗰啲咯，即系好好励志嘅一个故事啦，系啊，或者令到对方可以愿望成真。 好似买楼啊，最好话翻俾偶像听。 系啊， 买楼， 我最近好似买楼。 我你啊，喂，咁你一蚊， 系时候储嗰啲 Taylor Swift 嗰啲钱咯，系啊， 系啊， 储到佢嚟香港 啊 嘛，系嘛？阿杨润雄局长好似话依家倾。尝试研究紧啊嘛，系嘛， 都啱喎。 睇下最大嗰个场啦，有冇机会？ 系啊，咁其实我自己觉得啦，你储钱一定系难啲，对我嚟讲好难啦。咁、起码有个偶像精神食粮咁样支持你储钱咧，其实储钱真系易啲喎，用呢个方法。 全民储蓄。早晨，早晨啊！八点十四分嘅时间啊，今日呢个环节咧，继续请嚟啊，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胜兴啊，帮我哋分析大市啊 ，Kenny 早晨。 系早晨， 早晨啊！同我哋一齐跟进下市况啦。见到琴日啦，港股啊，真系掂一掂个年内嘅低位啊，最低咧穿咗万六点嘅。但系啦，咁再睇到国家队啦，就买 A 股啊吓，咁啊叫做北水咧56亿啊扫货啦，咁啊恒指咧上翻去16201点。气氛系咪好翻少少？见到都唔想喺年尾流流咁样，即系破咗个万六重中一点红咁样。Kenny 交俾你去分析一下，唔该晒你。嗯， 系咁啊，年尾啊，即系梗系要好翻少少咧，就嗰个气氛咧就会帮助大啲嘅。即系如果你谂下，即系年尾咧就穿住呢个万六咁过年嘅话时间咧，就可能好影响咗出年2024年方面咧大家投资气氛啊同埋策略噶嘛。咁所以变咗能够即系托翻高少少嘅话咧，我觉得都好啲嘅。咁但系当然啦，就如果你话比想象中嘅话咧，其实个跌幅咧就相对嚟讲系大啲嘅。因为之前我哋节目讲啦，即系我自己 expect 嗰个低位系16600至16800差唔多啦。咁你睇翻个估值嘅 PE 计嘅话咧，其实去到呢啲位都好足够噶啦。咁比想象中係多幾百點跌落嚟啦，咁就都係比預期係差啲，因為你睇外圍其實真係幾好喎，因為美股第一就係連升三日啦，第二咧你睇到美國方面咧，而家嗰個情況就係不温不火啊，就係話既有嗰個係即係經濟增長，但係通脹壓力方面咧就大家樂觀咗啦，就似乎係受控咗啦。咁而家大家都即係如火如荼咧，炒緊呢個係出年咧就減息噶嘛，甚至冇咧就提前減息到呢個係三月嗰個係機會率就大幅提升啊嘛。但係咧就港股好似完全冇理到冇受惠 call 咁樣咧，就自己又自己跌嘅。咁呢個就真係有啲失望咯。 嗯，同埋都真係每一日咧都有一隻新嘅藍籌咧，即係我嚟同你跌到10几%。上一兩個禮拜我哋就睇到隻藥明生物啦，都係少少直插冇取花啦。咁琴日就見埋李寧啦，咁 李寧啦， 其實。佢都係買樓啫，係咪先？咁但係咧就遭到劣評嘅股價咧急跌咗14% 啊！咁啊， 不過李寧就佢有自身嘅問題嘅，即係始終雖然買樓就大家覺得都好似冇乜嘢咁樣，但係如果你話睇翻係其實係對佢嗰個前景上面嘅話咧，就有啲審慎嘅。大家點解咧？因為最主要其實佢唔係淨係今次買樓咁簡單啊嘛。因為你見到之前其實佢都公布咗一啲係第三季嘅數字啦。咁你見到其實佢哋個流水嗰個係銷售方面咧，都係去翻呢個低單位數字增長啦，同埋呢個同店銷售更加係低單位數字嘅跌幅啦。咁嗰個問題點就？就話咧，其實佢而家面對緊銷售放慢 啫嘛。其實就應該理論上咧，就大家會 expect 佢攞啲錢出嚟咧，就係、是、去做一啲行動嚟到改善個銷售嘅。咁如果你買咗嗰、那個大廈做一個香港總部嘅話咧，咁長遠可能係好嘅，不過短期就針對唔到個問題咯。 係，可能都睇好香港甲級樓市進一步攀升，唔知係咪？ 我諗又未必係，因為咧可能呢個都係其中原因。不過佢都有喺個 announcement 都提過，就係話其實我諗佢喺香港設總部咧，都有一個長遠啲嘅目標，因為佢話藉香港嚟到拓展國際市場。咁好明顯，李寧呢個產品喺內地就好流行啦。但係不過而家面對緊消費降級嘅時間嘅話咧，咁啊難處理啲啊。咁李寧其實之前咗大記得嘅話咧，佢都有啲國際名氣嘅，因為佢都行過巴黎時裝展啊，搞 fashion 嗰啲咁嘅嘢。咁如果趁呢個時間能夠拓展國際市場嘅，咁其實都係可以正對得到咧嗰個消費降級嘅問題嘅。 咁可能咧唔買衫唔買波鞋就走去買車喎？點解咧？琴日咧中汽協啊就講咧新能源車嘅銷售咧首次啊叫做破百萬啦。咁啊內地十一月嘅造車咧309万辆啦，亦都創咗個新高嘅。咁見到咧真係啦，我哋由年頭講到依家咧新能源汽車咧其實個market share 咧其實都唔止淨係喺內地嘅，其實咧我哋國家嘅新能源車咧其實都輸出咗去其他嘅國家咧都好受歡迎啊，包括係出口到俄羅斯啦、墨西哥啦、比利時啦，都係咧有一個好好嘅銷情咁樣啊。咁啊 ，Kenny 交俾你講一下新能源車嘅板塊同埋前景。 新能源車大嗰個市場就一定係繼續係增長㗎啦，因為呢個就我哋成日都講就係嚟緊佢嗰個目標就係要取替傳統嘅汽油車嘛。咁國家都有曬目標，就係話喺2030几年嘅時間話咧，咁九成嘅新車都係嚟自呢個係新能源車㗎嘛。咁所以呢個餅咧不斷係擴大咧，咁其實就都不容置疑㗎啦，都係大家都知道㗎啦。咁所以變咗你見到其實喺新能源車嗰個銷售佢增長嘅 percentage 咧，就係不斷去維持翻一個高增長嘅話咧，其實都預計之內嘅事。咁不過值得提就話佢整體個汽車嘅銷量咧都係去到300万嘅話咧，咁就主要我諗都係受惠翻咧，就係31嗰個係促銷，同埋之前好多政策推動經濟咧，其中都係推動汽車消費啊嘛。咁所以變咗令到成個汽車市場方面咧，就似乎係真係有改善喺度嘅。咁但係新能源車嗰度嘅話咧，最重要就係睇翻雖然個餅係大，但係當中咧究竟嗰啲持份者邊個可以攞到嗰個餅嘅份額，而又唔使犧牲個利潤率咧？呢個就最重要啦。所以我都會覺得就新能源車嘅股份嚟講嘅話咧，都會係有啲太弱流強嘅，同埋都會個別地去發展咯。 系嗱，讲开车咧，琴日主持人都揸车嘅时候去另一个平台嗰度做节目啦，咁都听到会长你喺另一啲平台度做节目，咁有啲听众朋友都问下你，喂阿里巴巴琴日就跌到落去5日就低位啦，咁啊即系相对令人哋都好失望或者有少少诧异，因为你见到琴日其实腾讯都股价都仲系顶得住嘅，反而阿里巴巴真系即系可能由90几蚊、80蚊咁样碌咗落嚟一碌字头啦，咁交俾 Kenny 帮我哋分析一下阿里巴巴嚟紧嘅前景系点啊，分拆前景系点啊？但我知道咧，佢个 cash flow 咧，其实个现金流都系超级充足嘅，但系问题出现咗啦，咁股价交唔到，咁系咪真系唔可以由基本面去分析咧？咁啊，交俾 Kenny 讲，唔该。 我谂大家就变咗佢个定位咧，就好似我哋之前讲啦，一个 value stock 咯。咁你睇到而家佢哋嗰个系PE 系讲10倍都冇嘅，即系如果你剔除咗嗰个系现金嘅话，就更加低添。咁你话佢咪冇钱赚就绝对唔系啦，仲有大量盈利啊，同埋 cash flow 都系好好。但系都系嗰句，就系通常买呢啲系新经济啊、平台经济股份咧，大家系买紧嗰个系 top line 嘅增长啊嘛，唔系买佢现有嘅盈利啊或者现金流。因為佢又唔係話啲太高息嘅股份，咁如果你話我派高息嘅，咁你冇增長唔緊要，我咪收息咯。但係呢啲股唔會派高息噶嘛，咁所以變咗就會好定位好尷尬啦，形成咗又唔係喺到增長個方向，但係又唔係話派高息嘅，咁所以就令到嗰個股價咧就再有一個壓力喺度。反而咧騰訊會好啲嘅，因為騰訊咧 專注翻係一個手遊為主，就當然佢有手遊亦都帶動咗好多嘢啦。但係咧喺電商嘅世界咧，你見到而家競爭咧係越嚟越大，甚至冇電商咧本身已經進入一個新嘅時代啊。咁你見到其實而家個玩法好似譬如拼多多呢啲，咁咪 OK 咯。咁但係你傳統一個係電商嘅平台嘅話咧，咁你好明顯見到咧面對競爭係越嚟越大嘅。咁同埋亦都係個政策上邊嘅話咧。佢要共同富裕之下咧，平台咧所賺嘅錢係會少咗，咁所以形成咗咧佢嘅前景咧就係有個不明朗咯。 咁啊，散户股民咧都要份內多做功課啊。今日早上咧非常多謝香港股票分析師協會主席 Kenny 鄧青卿啊，我哋分析大市同埋個股啦。Kenny 頭先有提及過嘅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咧？ 都冇嘅， 係主持人都冇嘅。聽日再同 Kenny 傾偈，多謝曬你，拜拜。 拜。 怀念你教我很畏惧，将这热切的兴趣会在植物人淋下冷水，明明试过受罪，无奈对爱有期许，若死不甘心都不要闹情绪，迷糊是夜半等来伴侣，一根草丢进水沉下去，精力也许必须踢腿，最好无情也未至于无情力减退，救生圈顺便一过默然呼去，又记起是你的绝美人鱼眼泪，谁人在赠暖能忘怀，为何着紧车里生存，能纯情为何大胆交出杀生权，明明在滴血能投降，为何未恨心软，是生死也已被你紧握两端，反正太难两断，宁愿回梦一圈，如沉船围着你打转，无奈爱太似潮水，若满足身体可减退是潮水，恨你是乐趣都能走水，一颗心于废墟，男共女相拥也许必先汽水，至少条情也未至于重提另一对，喝杯酒如果别说起共那位上世前面太累，谁人在赠暖能忘怀，为何着紧恩怨，有车里生存能纯情，为何大胆交出杀生权，明明在滴血能投降，为何未肯心两段，宁愿回梦。 不远。 MC 张天赋，救命稻草。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到十点，晨光第一线， 一起掌握金融行情，留意晨光财经第一线， 关心健康，小明嘉明讲健康，邀请专家分享管教秘笈，家长考牌学堂亲子百分百， 唔少得晨光好友，嘉宾分享工作喜与乐， 仲有消失的地图，声音导航走匀全世界。 阿欧、 嘉明、 白元浩、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 八点廿七分，有两三分钟时间咧，讲下一位朋友仔啊，我都觉得可以话系男人近排嘅一个叫做榜样啦。我唔可以讲典范， 边位 就系吴浩康啦。咁、 哦、 你叫阿 Deep 近排咧， 又开戏 系啦，又做地盘啦，咁、样咁啊。夜晚黑，琴日佢都有开 live 啦。我都觉得啊，真系原来一个男人咧，为咗养家或者有小朋友咧，其实都改變咗好多啦，同埋都你可能有好多朋友都話：哇！你唱歌本身都咁好聽，你可以繼續教唱歌就得啦。咁但係原來晏晝嘅時候或者朝頭早，佢晨早都去咗做一個地盤工人啦，即係一個職安真漢子啦、其實我係好 appreciate 嘅，我見到咧佢每一個 IG post 下邊咧，大家都係撐佢嘅，全部都寫住真男人、真男人、真男人咁樣咯。咁啊，同大家睇翻咧個薪酬趨勢啊，咁啊，原來咧做建造業咧。人工都几高噶，日薪咧最高系2500多元嘅。 2000哇！ 日薪啊， 嗰个最高嘅就地盘入边都有好多唔同嘅工种 嘅。系啊系啊， 睇工种啦。 系啦，咁啊逐啲逐啲同大家讲啦。咁你可能会话，喂，去到一定讲扎铁工啦， 扎铁最辛苦 嘅 真 系。系啦，咁2023年嘅九月咧就嗰、那个平均人工咧就2252元嘅。咁、另一款咧就系叫潜水员啦。咁唔系叫你翻工潜水，咁佢你都知道有。一啲探挖或者比较高一啲技术含量嘅工种叫潜水员啦，咁、我都唔系即叫做 职安真汉子， 职安真汉子啦。不过我哋就好推广呢个职业安全健康嘅，绝对系。咁所以佢都系有2000多元一日，哇！其实都搵到几多钱，即系嗱2000多元一日啦，乘五，即系你一至五开工啦，10000元一个礼拜。 但真系辛苦嘅、 辛 苦 辛苦系啊，辛苦钱嚟。 但系边份工唔辛苦啊？正所谓系咪先？可能面包师傅都辛苦噶，朝头早整面包，五六点起身，即系小巴司机朝头早头班车可能都辛苦噶，系咪先？即系每样嘢都有佢辛苦嘅地方，睇下搵唔搵到乐趣咯。咁乐趣你都知道，香港就好多时候同个薪金都挂钩嘅。 咁啊系。 如果你系俾到一定嘅工资，咁可能个乐趣咧，即系个乐趣度低啲，但系个满足度又会高啲啊。嗱，呢个牵涉管理学啦，因为呢个系牵涉嗰个双因子理论同埋激励因子理论啦。嗱，呢个唔喺度讲啊吓，即系几廿秒讲唔晒。不过我都觉得啊，有意投身建筑业嘅，大家都可以喺呢个建造业嗰个议会嗰度咧，或者揾多啲章程，自己多啲去了解。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八点半，而家由张展报道一节新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话，喺迪拜举行嘅联合国气候大会闭幕前夕，仍有巨大差距需要弥合，各方需要兼顾气候雄心同公平，发达国家应该履行所有承诺。古特雷斯在记者会说，大会计划今日闭幕，现正同时间竞赛，他敦促发达国家充分透明履行在资金和适应方面的所有承诺。他说，很多发展中国家没有财政空间，而且深受气候变化的影响。他说，到2025年适应资金应该增加一倍，达到400亿美元。他又强调，需要制定2025年后新的有意义的全球气候融资目标，各国政府应该制定并定出新的国家气候行动计划，即国家自主贡献目标。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日起一连两日对越南进行国事访问，在越南人民报发表署名文章，表示中国正在以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越南经济保持稳步增长，双方要充分发挥地缘相近、产业互补优势， 加快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和两廊一圈战略对接合作，不断拓展在互联互通、国企改革、绿色能源、关键矿产等领域合作。习近平又说，双方要加大友好合作交流，增开更多直航航班。中国将鼓励更多中国游客到越南观光旅游。双方亦都要落实两党两国领导人共识，妥善管控海上分歧，共同寻找双方都能够接受的解决办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应约同伊朗外长阿卜杜拉希扬通电话，中方表示双方重点就加沙局势交换意见。王毅强调，在巴以冲突问题上，中方立场是尽快停火止战，确保人道救援，恢复两国方案。中方的立场和阿拉伯国家一致，和伊斯兰国家和国际社会具有高度共识，各国应该就此发出更强有力声音，形成更一致立场。中方愿同阿拉伯及伊斯兰国家加强沟通协调，为真正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继续发挥作用。阿卜杜拉希扬表示，联合国在巴勒斯坦问题的未来解决中应该发挥重要作用，伊方期待中方更积极致力于缓解加沙局势，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维护地区和平稳定。波兰国会众议院选出前总理图斯克为总理，为总理负责祖国。由总理莫拉维自己领导的政府未能够通过众议院信任投票，众议院随后以248票支持、201票反对的结果，选出曾经担任欧洲理事会主席的图斯克出任总理。图斯克政府预计明日宣誓就职。波兰众议院共有460个席位，在10月举行国会选举中，法律与公正党继续保持第一大党地位，但未能够过半，失去独立执政资格，由公民联盟、第三条道路联盟和新左翼党组成的反对联盟总共获得248个席位。总统杜达11月初宣布，根据议会传统，赢得选举的政党首先获得祖国机会，决定将祖国任务交给来自法律与公正党的莫拉维茨基。莫拉维茨基政府上个月底宣誓就职，按规定需要在14日内接受众议院信任投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相当温暖，最高气温大约28度。今晚渐转多云，有一两阵微雨，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北风，稍后转吹清劲的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云量较多，星期六北风增强，气温显著下降。下周初相当清凉，市区气温下降至14度或者以下，新界再低几度。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两宗交通意外咧，都喺新界区噶。上水嘅扫管部路回旋处咧，即系鸡岭回旋处对出，由于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一带咧都比较挤塞。咁包括影响到白和路啦、扫管部路、马色路同埋新运路一带咧都系挤塞噶。咁再重复多次啦，就系、是、上水嘅扫管部路回旋处有交通意外啦，即系鸡岭回旋处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而家一带嘅交通，咁包括系白和路啦、扫管部路、马色路同埋新运路咧都系挤塞噶。咁另外，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大埔墟港铁站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翻去新丰花园，就系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大埔墟港铁站有交通意外。而家龙尾排到去新丰花园。咁另外，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啦，而家龙尾排到去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排到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啦，而家慢线落翻湾仔，车龙排翻去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漆咸道北过海，龙尾芜湖街；东隧去翻港岛，车龙就喺汇景花园；狮隧出九龙排到去博康村；大老山隧道出九龙，车龙就喺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 路面情况在九龙区青葵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祖尧村一段由于挤塞啦，咁而家龙尾咧排翻去长青隧道嘅管道中间噶。咁而家长青隧道出九龙由于多车啦，咁所以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就是受青葵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祖尧村嗰段影响噶。咁另外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挤塞，龙尾星河名居。反方向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慢车，车龙排翻去彩虹村。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在新界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一段慢车，龙尾在海之恋。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哈罗国际学校一段车多，龙尾排翻去兆麟体育馆对出。元朗公路去翻屯门啦，近住富泰村慢车，车龙喺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就喺马场。咁另外后少少嗰段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去大老山公路嘅支路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大埔教老围对出。咁清水湾道来回方向近住银影路一段咧都系比较挤塞。最后提一提大家，三隧分流方案第二阶段的分时段收费将会在12月17号上午5点钟实施，详情可以查阅运输署网页。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G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扫黑除恶， 正邪较量。 港台电视31， 国剧夜场 狂飙。 故事踏入最后阶段，就喺主角刑警安欣调查228枪击案途中，黑势力头目高启强突然遭杀手袭击，令真相更加扑朔迷离。犯罪集团同背后嘅保护伞，最终会逍遥法外，抑或被绳之于法呢？ 国剧夜场狂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30，港台电视31。 靓歌重聚，经典再现。 齐心关注定破浪。 公共广播95年，真经典靓歌再重聚。 Albert 欧瑞强联同麦洁文、江华、力津、梁乐彤一同回顾广播史上经典靓歌。 照着我。 公共广播95年真经典靓歌再重聚视像版，12月16号星期六下午1点，港台电视31。 精神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一年365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神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晨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亦都系讲一啲健康嘅嘢嘅，就系、是、食一个含有丰富维他命 C 嘅食物。 哦，咁橙同埋奇异果系咪咧？应该 橙同奇异果系嘅，橙同奇异果佢哋嗰个维生素 C 嘅含量咧，咁啊都非常之多啊吓。 但好似话最多嗰个系番石榴啊嘛，系咪咁讲咧？即系有228 哦， 系毫克啊！如果每100克嘅 番石榴系咪真系巴洛啊？是不是两样东西？ 好像是同 番石榴是不是 巴 洛？巴洛本身呢的而且那个维生素 C， 维生素 C 都是高， 是很强的。 因为我成日都混淆啦，如果听众朋友知道可以自己 DM 或者跟我们提供返，因为呢我就不是水果控嚟嘅，咁我就系中意行果栏嘅啫，因为我觉得果栏咧好热闹啊，即系我好中意嗰种墟市嘅热闹。哎呀，跟住有啲姐姐喺度叫卖啊，好靓噶，有啲士多啤梨啊，咁样啊，嗰啲咁样。咁你通常都会有啲外国进口嘅水 果啦，聲稱啦，咁、但係都有啲唔係外國進口嘅水果嘅， 係啊， 但扮外國進口嘅 都有好多，譬如頭先阿 O 哥所講嗰個巴洛咧，佢自己本身都有幾款嘅，咁幾款嗰、那個維他命 C 葉入嘅營養成分咧，其實都不一樣嘅， 係、 啦，咁如果你話冇錯，我哋的而且確咧就水果嘅話咧就橙啦、奇異果啦，嗰、那個嘅維生素 C 即係維他命 C 咧係非常之理想嘅，咁大家就可以試啦，可以食啦，咁但係如果你話有啲除咗係生果之外嘅，例如蔬菜，蔬菜咧可以講緊，譬如紅燈籠椒啦， 哦、 即係燈籠椒， 燈 籠椒，紅同呢個青燈籠椒其實都係多嘅，紅咧就更加多添、紅係青燈籠椒嘅一倍啊。咁如果你話係啦，咁如果你話同青燈籠椒差唔多嘅，仲有啲邊一類型嘅水蔬菜咧，就係、是、西蘭花。西蘭花嗰個嘅叫做維他命 C 咧，其實亦都豐富嘅。 我都中意啊，西蘭花 係啦係啦，冇錯啦。咁如果你話仲有啲高纖維嘅蔬菜其實都有好多啊，不過如果我哋集中講翻喺呢個維他命 C 嘅話咧，我覺得你今日夜晚可以試下咧，就用呢個紅燈籠椒去到煮餸。 好， 紅燈籠椒去到炒肉咧， 係 其實都幾好味嘅，因為餸 好味啊。 有啲魚素嘅朋友仔咧，就三色椒自己互炒咯。 係啦，係啦，紅椒炒青椒， 係啊，同埋 青椒炒黃椒， 係啦，因為 黃椒炒翻紅椒， 佢炒完之後咧，可能嗱你魚素啫，唔代表 可以落雞髀菇啊。 係啊，係啦，係 落雞髀菇，即係叫做一啲叫做仿肉嘅感覺啊嘛。有人就話， 或者直情有少少微辣啦，即係講緊就係用嗰啲少少紫天椒，即係四。椒炒啊，即 系 你又变咗有少少刺激嘅口感，但系其实你又冇食到肉类嘅，但系个颜色咧又红橙黄绿青蓝紫乜嘢都可以涵盖喺当中咁、 几好啊！四椒炒，翻工唔使中招。 系啦， 搞掂 咁啊，都真系啊！近排咧，即系好好守护健康都系啱数啦，因为都见到喂身边都好多人病，同埋都系啊搭呢个公共交通工具咧，就戴翻个口罩仔咧，咁就应该就会好啲啦。 系 啊，另外咧，即系虽然话维生素 C 咧，通常都系水溶性啦，但我哋成日食得多咧，系会自己排出体外嘅。 系 咁有好多啲 supplement 嘅、 啊， 可能成1000毫克咁样啦。咁但系如果你每一日服用一啲系比较高剂量嘅维他命 C， 即系可能多过2000毫克咧，系有可能令到自己肚屙嘅。 系， 咁所以你，我觉得咁跟食物食咧，应该系最稳阵嘅。 系跟食物食亦都系有入边嘅纤维可以吸收埋啦。咁如果头先阿船仔所讲嗰个咧，食得太多嗰啲高剂量嘅维他命 C 嘅产品嘅话咧，都有机会令到个肾啊有啲负荷啊， 系、 肾石啊呢啲啊， 系啊，真系有啊。会啊会啊，咁所以 大家睇定啲啊， 系啊，食翻啲青椒啊、灯笼椒啊、木瓜啊，嗰啲都系有维生素 C 嘅。 系拥抱健康，今日交俾咧嘉明同埋咧小明医生啊，同我哋咧睇一睇啦吧。 小明、嘉明讲健康。 早晨啊，李嘉仁医生。 早晨，嘉明。 上星期同我哋讲过关于啲焦虑嘅不同状况啦，有啲朋友咧真系唔知道嗰个嘅所谓痛点喺边度嘅，总之一见到嗰样嘢，联想到嗰样嘢咧，都已经哇手心出晒汗啦，有生理反应嗰一种嘅焦虑嘅惊嘅。 系啊，最近有个实例，有个小妹妹八岁到啊，咁啊嚟睇，咁佢话咧，妈咪话佢，哎呀，我唔知佢系咪抽筋啊咁啊，啊定啊，佢试过咧系咩咧？是在洗手间他起不到身、出不到来。我平时呢有些手揸埋这样、但是呢他又不是昏迷的。再问下去原来这个心理很大压力。 他的 压力是哪里呢？两姊妹家姐很厉害、读书是三名内。他呢就不得。他读书不好呢爸爸成日说他 了。 为什么不得啊诸如此类。搞到他很害怕。见到爹哋又惊，妈咪又喺度，即系啲功课又系咁饿佢，咁啊好痛苦。咁佢呢个系一个反应啦，呢、这个系压力嘅反应。 系 咁压力反应咧，一惊咧，深呼吸啦、一个人深呼吸，深呼吸咧呢、这个咧绝对唔系我哋上次讲嘅 relaxation， 唔系放松。一个人深呼吸有咩反应呢？如果你加明你不停深呼吸，咁情况之下呢，你嘅肺入面嘅二氧化碳含量扫晒出嚟。咁二氧化碳喺身体入面呢，就係、其实呢平衡个酸碱度嘅。我哋嘅血液呢係酸碱度要好正常。正常嚟讲我哋有 7.4, 那个range 就是 7.44 至到 7.36。 如果你的二氧化碳出去太多呢，你嗰嗰啲你变咗呢个人会碱性中毒、 哦、 即个 alkaline 越嚟越碱性。咁越嚟越碱性呢，咁就碱性囉，咁有咩影响呀、啊、咁样。咁你个人又唔会觉得好似咸咗咁样嘅，唔会碱性。因为一下我呢个碱性一多咗呢，你入面血入面嘅钙质，一钙质呢碱性高呢，你呢嗰啲钙质呢就会黐埋去血液入面嘅蛋白嗰度㗎。咁、 哦、 变咗呢相对性你个钙呢就低咗㗎。个低咗嘅钙呢就有身体上有啲反应啦。譬如我哋有好多个象征啊，第一时呢手个手指呢就係、是、叫咩合埋咗。大指弓向内，呢啲手指揦埋。咁样嘅、 哦，即系大手大拇指掂住尾指最尾嗰节， 系掂咗咁样， 跟住其他手指全部 揦住晒嘅， 伸直但系 呢 个 英文叫 choice sign， 呢个咧就系钙质血入边嘅钙低就系咁样样。如果血入边钙低又有第二个表征嘅，你系咁样打你块面冇嘢啊，但系如果佢钙低啊，你又会戚一戚嘅， 哦， 系会戚嘅。系啊，又第二个呢啲咁啊，会呢个抽筋嘅呢啲肌肉，系、 嗯、 要拍喺个面个神经嗰度。咁啊，仲有咧就会真系好似抽筋啊、揦埋啊咁样。但系个人系清醒、哦，啊又清醒、哦，而系最犀利咧就梗系全身抽筋啦、啊。呢啲系钙质低嘅，但系呢啲系主要咧啊，睇嚟咧就好惊，你唔知道，哎呀死啊，抽筋啊，抽筋啊！但唔係、哦，你同佢講嘢，佢一切好清醒，但係隻手就咁樣咯。咁、 嗯 啊、其實呢樣嘢咧，我哋可以做到喎、啊。譬如嘉明，啊、我想製造呢個情況出嚟、啊，等你可以拍片嘅、 哦。 我將係用呢、這個血壓計，將血壓咧嗱、啊，譬如你嘉明，你個上壓係130，我泵到你係高過你個上壓20度。即系150度，然后咧喺呢个度数咧3分钟， 嗯， 咁3分钟咧，你自自然然咧就 啲手指会咁样样嘅反应啦， 系、哦、啊，呢个系咁样样嘅，啊，呢个3分钟，呢、这个当然唔系，呢、这个主要因为你嘅底下啲血液唔够， 嗯， 啊，所以走出咁样，唔系我哋讲嗰个钙质唔够嘅， 明白？ 好啦，咁啊呢样嘢咧，即系所谓因为钙质唔够咧。尤其是細路仔係咁樣，嗱，絕對唔係我哋話食嘅營養鈣質唔夠，係、因為血液嘅鈣質係低咗。 明白。 咁有啲情況，咁啊，佢我講即係所謂手呢度抽緊啦。咁啊，第二咧講嘢喎，咁樣沙咗嘅，又因為呢、這個喉頭嗰度嘅肌肉又喺度收縮啊，有啲咁樣沙咗咗。咁样声，好啊！然后最紧要咧就是、抽筋啦。咁啊，呢啲系好多人惊噶，啊，咁啊，主要咧就系一个忧虑，忧虑，啊，你不停咁唞。咁我哋点样知咧？点样医咧？你问一问嗰个病历咧，你知道，咦，有可能系呢个情绪影响喎。咁、我哋点样咧？当你个二氧化碳喷出嚟啦，喷得太多，我哋点样可以令你？吸入嘅二氧化碳多翻啲咧，呢度有讲乜嘢啊？ 纸袋， 纸袋啦，以前有好多，而家越嚟越少，而家又多翻啲。你咁样咧就呼吸啦，对住个纸袋，呼吸呼入， 哦， 一路呼吸，系纸袋，唔系胶袋， 系 啊胶袋你系窒息而死， 系啊， 纸袋， 纸袋啫， 纸袋，咁你会系呼出呼入，你个二氧化碳出咗嗰啲咧。一路吸翻多啲二氧化碳入翻个身体度、然后中和个酸碱度咧，呢个第一 系 咁啊，当然系揾一个原因啦、啊，希望化解个原因，咁、就当然，如果你系好惊嘅话，可能又验血啊，又做其他，不过咧就要你睇个，如果你发觉真系咁样样咧，你做咗适当嘅步骤咧。咁啲父母咧就可以唔使咁驚，但係講真啦， 但是如果小朋友有乜嘢嘢，譬如读书唔系几好啊，咁啊唔好过分怪责佢啊，即系尤其佢挂住打机啊，咁你千祈唔好掹咗佢条电， 唔好 cut 咗佢个 WiFi。 系啊 ，cut 咗个 WiFi， 呢啲真系而家太多人跳楼，太多人自杀，呢啲系只可能慢慢嚟，好言相告。 系、啊， 就系、是、咁样。 好啊，珍惜生命之余咧，亦都真系要多啲同小朋友沟通啦。唔系净系一味由你自己嘅个人期望，睇翻究竟小朋友佢自己嘅期望系咩咧？可唔可以揾个平衡点咧？ 系啊，所以咪要听下嘉明另外嗰啲环节咯。 哎，多谢你嘅小明。啊， 情到最后也会颤抖，为何华丽到最后也会变丑？恨时间不会退后，但回忆多么深厚，岁月流过了不可补救。与你分开之前未能够顺着那感受，随缘的放手，当伤害扩大到难接受，尚有些事情在追究。与我分开之前还像朋友，或是预备暗中与别人邂逅，在各自各时光中搏斗。原来睡累到最后也会扬手，原来承诺到最后也会失守，任时间掌控宇宙，或回忆根本虚构，岁月埋葬了不可拥有。与你分开之时只能够顺着那感受，随缘的放手，当伤害扩大到难接受，尚有些事情要怀旧。与我分开之时还像朋友，或是现在已经与别人邂逅，在各自各时光中互奋斗，尽守战胜了光阴再聚首，爱是福爱是仇，共是合奏。与你分开之后，请能够顺着那生命无常中放手，当思念继续循环永久，让往昔被时间蒸留。与我分开之后还是朋友，慢慢学习爱恋这多元宇宙，待各自有新伤口便看透。 坤哥吴业坤全新作品《分手前中后》。 今日是什么日子？今日是姜饼屋日。为什么会有这一日？转头 Vicky 话你知。 为了学贵妃市场随风找节奏，遇上暴雨的坏时候，谁令我解救？是你在暗中引路，燃亮着宇宙。哦，你这天使，随时为我解难受。怕亦由他方逃离束缚，旅程多得你守望。 着我，即使多彷徨，这颗心能重燃过。为继续远飞，每日狂风中战斗。长我变优秀，拍亦由他方，全凭感觉，对情绪则不失望，你却令我放胆前看。多得你引领穿梭，担起光环上提醒我，敢飞的傻人哪敢错，调转视角。 姜饼屋的历史，首先我们就要了解一下究竟为什么会有姜饼的出现先。原来姜饼早在十一世纪末在欧洲，他们就已经会用姜来烤一些饼干。生姜的味道不单止鲜味，还可以有助保存面包和饼干的新鲜。而为什么会有姜饼屋的出现，原来是来自德国的。那边的圣诞市集就会出售一些装饰过的姜饼，而慢慢发展下去就会有了姜饼屋的出现了。咁究竟在这一日我们可以怎样一起庆祝？当然就是邀请屋企人一起去购物，买一些制作姜饼屋所需要的材料，然后回屋企一起整一个属于你们自己的姜饼屋。今个圣诞节将你亲手制作的姜饼送给你身边的人。我是 Vicky 泳儿，怎样才是一个 good morning？ 吃到一个丰富早餐，喝到杯暖粒粒的港式奶茶，吸收最新资讯，对我来说就是一个 good morning。 将近九点钟，现在25度气温，相对湿度77%，转个头回来继续晨光第一线。 早晨啊，9:09啊，同大家跟进下咧，隔晚美股表现啊，道指咧有得升，升157点啦，标普500指数咧升18点啊，纳斯达克指数都升，升28点啊，港股 ADR 咧升72点，不过咧俗称黑期嘅新加坡港股期指咧高水110点啦，因为咧见到咧亚洲区咧外围市况咧都继续做得好啊，特别系日本股市啦，咁啊日股咧继续升超过200点嘅，咁啊南韩同埋澳洲嘅股市咧都系靠稳嘅。咁睇嚟今日咧，理论上港股都可以喘稳少少啦。咁啊，系咪捉咗底咧？就真系唔知道啊。但系调翻转头就希望咧，今日冇咁波动咧，可能已经系咧散户股民嘅佳音嚟啦。好啦，呢、這个时间咧1872388，又系时间咧。等大家打电话嚟啦吧， 系啦，咁今日12月12号都已经系良辰吉日啦，咁、所以如果大家而家打翻上嚟1872388预约嘅话咧，咁我哋又派咗阿船仔咧就去接听大家嘅电话嘅， 冇错， 咁啊转头半小时之后啦，咁啊9:40到咧就会打翻电话俾你啦，咁啊可以即刻今日咧就嚟一个嘅点唱嘅， 系今日咧就系1212啊吓，咁啊有啲朋友仔嗰啲结婚周年纪念咧都。喜欢用呢啲比较容易记嘅数字啦。 点解、会比较上容易记咧？揾呢啲咧，最主要我相信都系为男士着想多嘅。 系啦，1212，如果用数字去演绎就系12/12啦。 系啊， 系啊，即系好易记，好易记咁样啦。咁啊，唔知系咪啦？咁啊，定还是听日咧1213咁样啦？ 一心一意喎、 啊。系啦，咁啊，类似呢一类，大家都取其啲。吉利啲嘅谐音啦，或者容易啲记嘅数字，会唔会系你嘅结婚周年纪念日咧？1872388，如果近排咧有啲朋友生日啊，或者好似头先主持人讲咧，就系结婚周年纪念咧，都欢迎你打个电话嚟1872388，转个头就可以咧接你入嚟咧晨光 morning call 啦吧。 晨光第一线， 同你追踪地球上每个角落，体验旅游新乐趣。白元浩，消失的地图。 今日消息的地图呢，咁想同听众同阿欧啦分享一下呢样嘢，就係丁屋。 我丁屋 唔係喎， 香港嗰啲喂我同你都冇喎、 啊。唔係我哋香港嗰啲丁屋。 我哋丁就有啦。 我哋丁 屋就冇啦，係啦。唔係呢个讲笑啫，丁都冇啦。 咁呢个丁呢个点寫呢，就係左边係田字，右边係甲乙丙丁个丁，咁、所以系呢一个嘅丁嘅，咁 即系日本日系方面嘅乜乜丁嗰啲系咪？ 系啦系啦， 有木丁嗰啲咁样， 系咪？有木 系好似有丁又唔系地方噶嘛？系咪？ 呢个丁嘅意思咧，其实亦即系解作咧，有田又有人咁嘅意思，所以你见又有田又有丁，咪即系好似男仔咁样咯。 有田有丁，旺丁又旺财咁样。 咁所以咧呢一类嘅丁屋咧，原来喺特别喺京都啦，咁京都喺以前系咪日本嘅首都嚟噶嘛？咁佢哋以前咧亦都有好多呢一类型嘅叫做有丁权嘅人咧，就继续遗留咗佢哋嘅屋咧，就直至到而家嘅。咁所以世袭冇错，就好似我哋嘅丁权制度，而家嗰啲丁你就可以攞块地再起啦咁样。咁但系以前嗰啲人咧，佢哋攞咗呢一块地同埋起咗间屋之后咧，可能讲紧系大概100年前，佢哋嘅叫上几代嘅时候就已经起咗呢间屋。 系 咁呢间屋咧，其实有阵时占地其实都大嘅，有啲大起上嚟都净系睇下低个地嘅面积咧。如果计翻香港嘅话咧，都有成差唔多1000几2000尺嘅。 哇，系啦，咁就喺即系一层一层咁样起上去，可能起两三层， 系啦，系最多三层啦。 系咯，系咯。 咁佢哋呢一类嘅叫做日式嘅丁屋咧，咁佢哋由于每一间屋咧，佢哋亦都喺嗰个起嘅时候咧，有一定相当嘅面积啦，同埋佢哋横跨咗嘅年代其实都大嘅。咁所以佢哋喺嗰个建筑风格上面咧，其实都系非常之古旧朴素嘅。咁如果大家要去日本租酒店住嘅时间、其实 而家呢一 类 型参观嘅，或定还是 唔单止参观 酒店啊？ 而家咧，佢哋有好多人咧，就因为佢哋本身咧喺好多嘅叫做继承咗佢哋祖业之后咧，佢哋亦都系呢一间叫做丁屋嘅屋主，即系话事人啦，已经系做咗话事人。嗰啲话事人其实好多而家都系30-40岁左右嘅，系啦，咁都系一啲比较年轻嘅话事人。咁佢哋亦都即系跟翻佢哋嗰啲，即系又系跟政策啦。因为佢哋都知道而家好多人就好喜欢咧，就去旅行嘅。咁所以佢哋虽然有祖业嘅，佢哋祖业包括有好多唔同范畴嘅，系啲咩咧？例如系做日式嘅和式嘅遮嘅。 哦 咁有啲係做線嘅，有啲咧係可能係做和服嘅、嗯，有啲做髮簪嘅、嗯，即係真係做啲好傳統嘅一啲工藝。咁、以前咧，佢哋喺呢一個嘅叫佢哋自己本身呢一間丁屋入邊咧，可能亦都會有啲小嘅工場喺度嘅，咁可以做埋呢一啲嘅工作嘅、嗯。好啦，咁而家發展到點咧？由於佢哋本身你淨係聽佢哋嗰個建築面積咧，都已經可能有千幾二千尺噶嘛，係 咯， 係啦，有即係個別又一樣啦。 曬係咪好似前鋪後居咁樣？即係嗰啲工作坊俾你整把遮，跟住又住一晚咁樣。 Exactly， 你都講到個重點啊，前鋪後居啊，因為佢哋好多咧就係下低嗰層咧就係愛嚟工作嘅，即係以前嘅時候。上面嗰层咧就系佢哋嘅阿爸啦，佢哋嘅爷啦，或者太公咧就喺上面居住嘅。 系 咁，所以咧就可以好容易营运到一个咁样嘅工作啦。咁佢哋由于呢间屋咧，佢哋起嘅时候都有面积，所以佢哋亦都会有叫做和式嘅花园嘅。咁和式花园即系大家睇嘅时候点欣赏咧？咁其实亦都即系包含咗少少哲学喺度嘅。 好 咁、大家去旅行嘅时候就可以欣赏喺和式花园。你咪见到有好多。除咗嗰啲树之外啦，咪地下仲有好多，譬如铺咗啲石粒喺度嘅。 系、哦， 嗰啲石粒咧，有阵时候见到啲波纹喺度嘅。咁嗰啲波纹咧，如果处理得好，嗰啲和式庭园咧，其实佢哋系 有条小径咁样。 系啦，有啲哲学喺度嘅。嗰、那个哲学咧，就好似模拟翻咧以前佢哋嗰啲嘅大将军啊、大户人家。望住個花園係可以沉思嘅，個原因咧係因為佢哋喺設計呢一個叫做和式花園嘅時候咧，係將佢哋自己附近嘅地圖、地理環境啦，甚至乎佢哋夢想嘅一個地方咧，就畫就做咗呢一個和式花園。咁就好似望起上嚟就佢哋心入邊嘅宇宙咁樣。咁嗰啲石頭咧就用嗰啲特定嘅好似泥耙嗰啲咧，就去間咗一啲好似河流咁樣嘅嘢出嚟。咁呢個亦都係似佢哋睇落就象徵住一個嘅海洋。咁啊，即係長遠流長。源源不息咁嘅意思。 呢、這個有陣時睇日劇咧，即係去翻啲舊啲屋，通常啲人咧翻鄉下咧咁樣，跟住喺推嗰棟木製薄熱熱嗰棟門，嗰陣時一推開咧， 嗰棟門真係好易爛㗎。 嗰個庭院嘅，咁、那個庭院就係頭先小白形容嘅 和式庭院， 和式嗰個庭院咯，即係有少少嗰個畫面都出 咗嚟。呢、這個亦都係佢哋自己即係叫日本人咁耐以嚟嗰個對於藝術同埋對於自己所住嘅地方嗰個藝藝術嘅精結嚟嘅。咁啊，將個宇宙放咗落嗰個好啦。咁我哋今日嘅主要咧，就唔係講呢一個佢哋嘅和式庭園，就係講佢哋嗰啲叫丁屋啊嘛。 係。 咁啊，呢啲丁屋咧，由於本身個地方大啦，咁所以佢哋而家咧有好多亦都睇得到佢哋自己本身嗰啲本業啊、 嗯。 例如頭先提及過做遮啦，做髮簪啦，做線啦。咁你計到嘅，你一把線，我當你係做檀香線嘅。 係。 你賣得幾錢咧？我上網睇過，其實佢貴嘅。佢都係賣5000 yen， 嗯， 係啦，咁當然有啲再貴啲嘅過10000 yen啦咁樣，但係普遍嚟講咧，其實你見個價格咧相宜嘅都係1800至2300 yen嘅，咁、你都睇到係咪咁多人買咧？咁你買一把又幾多錢咧？你買一把可能都係得翻幾十蚊至百零蚊港紙。 頭先你都講人哋有田有地咁啊，即係咁以叫做揾啲落子去生活下啫、啊，會唔會係咁、啊？ 你知唔知嗰啲後生仔即係我有見過佢哋做採訪啦，做採訪嘅時候佢哋當然就係話到呢一類型嘅屋咧就好。好想同大家一齐分享，所以佢哋除咗会继续有佢哋嘅本业之外啦，佢哋亦都会将即系屋企咧下低嗰层有好多唔同嘅部分咧就拎咗出去咧就做酒店。咁、而呢啲酒店咧就系即系日本亦都系合法嘅酒店嚟嘅。咁我哋都要即系过好多唔同嘅程序啦。咁最大嘅卖点咧就系佢哋除咗系可以有一个好和式嘅感觉之外啦、有部分更加用咗江户嘅特色嘅。咁我哋更加咧喺入边大家可以继续用佢哋嘅厨房啦。亦都可以感受得到咧，一種混合咗洋式嘅和式嘅大宅嘅面貌嘅、 即係有西方文化再加埋日本嘅 情懷。咁啊，西方嘅文化係加咗啲咩咧？例如佢哋一般都係用榻米嘅，咁佢哋啲台啊，同埋有榻米嗰啲 cushion 咧，都係俾大家坐嚟住啦。咁佢哋當然啦。外國人去到嗰度咧，就好感受得到佢哋嘅風情嘅。咁但係佢哋都好為外國遊客著想 嘅。係有 sofa 喺旁邊嘅人。 未必有 sofa， 但係一定 喂我唔慣我屈住 只腳，避曬 坐翻 sofa， 一定會 按摩椅又冇啊。 因為 sofa 按摩椅佢哋都呢都冇啊。但係佢哋會喺個露台嘅位置就擺翻一啲凳啦，即係真係洋式嘅凳啊，比較上英倫式嘅歐洲風味嘅。咁亦都有佢哋嗰啲嘅台就可以俾大家咧，就好似 tea time 去到坐喺嗰度用。咁當然佢哋亦都為即係明白外國人就唔可以。即系喺地下嗰度坐咁耐啦，咁洗手间啊、厨房啊各样嘢咧，都系一应俱全嘅。咁同埋另外一样嘢，觉得佢哋其中一个卖点就系、是。 佢哋都喺個 workshop 入面咧就做得幾好。即係譬如你係遊客嘅，如果咁啱嗰間鋪頭或者嗰個酒店咧，佢係有處理做發簪嘅，咁亦都可以喺佢哋嘅 workshop 嗰度咧就參與佢哋好多唔同呢一類型嘅活動。咁佢哋都發現咧，如果放外國遊客嚟講，呢一種會係一個幾好嘅體驗嚟。 呢個係一個深度遊啊， 係啊，呢個深度遊 整下咯， 係啊，整嗰啲。 即日本啲遮好似話有一間係好難先爛到噶嘛， 難先爛到， 同埋唔會反啊，即係佢 test 過 好多，因為佢哋有好多骨啊， 係啊 ，test 過係點都唔會反嘅。 係啦，咁佢哋有好多骨咧喺嗰啲雨傘嗰度啦，咁所以變咗上嚟，無論發簪啊，定還是佢哋其他嘢，都有佢哋嘅傳統工藝喺度嘅。咁而家佢哋嗰班嘅後生仔啦，由於都覺得呢間屋咧做完加固工程之後咧，有陣時間屋，老實講，我有入過入去某一啲嘅丁屋嘅，一入去踩入個間屋嘅時候，係成間屋噏一聲㗎嚇。咁但係外國人就會中意嘅，咁佢哋又覺得可以保住祖先嘅一個叫業績之餘啦，亦都可以開拓新嘅路線咧，所以亦都越嚟越多，但多都唔係講到好多，譬如京都，我記得咁傳統嘅地方，佢哋都應該得五十間左右嘅、 哦， 所以唔算 係 大多。但係你租個租金咧，譬如你住一晚咧，價錢又唔係話好貴，你大概都係680蚊至到可能1500港元就一晚咁樣。 但係深度遊喎，正喎。 係啊，呢個價錢係可以接受㗎，唔係離譜嗰啲價嚟㗎。 咁大家上網可以揾多啲唔同嘅資料啦。 丁屋啊， 科技为我哋带嚟便利，尤其是而家嘅人工智能就可以为我哋做到好多唔同嘅事。不过大家又知唔知道，原来 AI 嘅电力消耗系好惊人嘅咧？最近有研究发现，原来其中一款 AI 佢要生成1000张图嘅耗电量，大约系950部手机所需要嘅电量咁多。研究人员亦都指出，要求 AI 对每一项任务执行1000次作为运算，生成图像的任务是比生成文字更加耗电。早前亦都有专家预计，去到2027年的 AI 伺服器年均耗电量会相当于荷兰全国一年的用电量。所以其实我们亦都要正视 AI 电力消耗的问题，应该要寻找一个更加环保、更加高效的方法训练和使用 AI， 不可以单单因为 AI 的便利就忽略了它对环保的影响，一定要找一个平衡点，既可以利用 AI 的优点，亦都可以保护我们的环境啊。大家不妨听多样嘢旁下身，我是孔益璇璇仔。 继续呼吁电话啦，1872388咁啊，欢迎大家打嚟神光 Morning Call 啦。咁啊，船仔咧就即将接听大家电话啦。如果近排咧大家有啲开心事想同我哋分享，或者咧有啲祝福想由大电波嗰度送出去咧，或者有啲人开始生日啦，咁样差唔多筹备下啲生日 party 咧，欢迎你啊！1872388等你打嚟咯噃。 传来法语问你是我的家属吧，原来我已自那白浪之巅堕下，明明分开为何打这号码，你可会很不解我怎不删了他，我知不该但是不改，像某种流亡的爱，千里之外，联系还是依在。有没有一丝半秒伤悲？要是我今晚已地断气，问你可肯即夜赶搭通宵客机？有没有一丝半秒欢喜，在无人以口里烦住你，若觉得长者责任加诸很离奇，是我自私今世最后骚扰的人，而只想是你。谁联络你，若我在某冰川遇难，然而教你腹痛亦算黑色浪漫， 甜蜜那阵时，关挂日子总讲到大泪眼。碎了情感无常，这假设太简单。你有没有一丝半秒伤悲？要是我今晚已地断气，问你可肯即夜赶搭通宵客机？有没有一丝半秒欢喜，在无人以后去牵伴你？若觉得长者责任加诸很离奇，是我自私今世最有骚扰的人儿，只想是你，必须是你，很想被念记，即使淡淡微微。就算再心亦被燃起，都想借遗言说好想你。可惜最美未够运气引起。 佢名字系 Gavity， 有呢一首《紧急联络人》。 晨光追踪三十一。 嚟到星期二嘅朝头早，梗系揾嚟我哋港台电视三十一嘅阿祥。早晨，阿祥。 早晨，船仔。早晨，各位。 今晚七点三十五分有咩睇呢？ 咁啊，带俾大家《没有墙的世界》，向梦想进发。唔经唔觉嚟到最后一集，我哋就陪咗好多本地残疾或者有特殊需要嘅人士一齐追梦啊！嚟到压轴嗰一集。个题目好特别，叫做《进击的小巨人》。嗰位小巨人是谁呢？就是我哋今集嘅主角啊，黄真彦。佢系一位侏儒症嘅患者，但系佢亦都系一位咧好出名本地嘅羽毛球残疾运动员啊。咁啊，佢本身患有侏儒症啦。咁但系佢本身亦都系香港第一位侏儒运动员嚟嘅。咁佢啊打羽毛球啦。咁啊呢几年咧，佢好好成绩噶。佢系参加世界各地嘅短肢组羽毛球比赛咧，获奖无数。但系佢有一个梦想。个梦想系咩呢？就系争取出席咧下年啊，2024年巴黎残奥啊。咁啊，究竟佢嘅备战过程系点咧？佢呢个梦想系咪越嚟越近咧？咁啊，今集会一齐睇下佢备战做过啲乜啦。咁啊，另外啦，佢咧嗰时间咧亦都无忘佢初心。佢好希望幫助一班同路人，講緊嘅係同樣患上侏儒症嘅小朋友啊，去教佢哋積極咁樣參與運動，教佢哋打羽毛球。因為佢當時細個咧，亦都係其中一份子嘛，所以佢好知道咧嗰啲小朋友嘅心諗緊啲乜嘢。所以佢哋今集咧就會帶大家睇下佢點去教呢啲侏儒症嘅小朋友咧去做運動、打羽毛球。咁啊，想認識呢位小巨人多啲咧，今日7:35晚上啊，記得要留意《沒有牆的世界》，向夢想進發啦。 我都覺得如果係有呢一類型嘅症狀嘅朋友，如果去學習運動，都係一個可以提升自信嘅表現。你可能會喺運動入邊揾翻自己嘅專長，咁所以其實好好啊。添，如果佢最後尾自己都決定去教翻呢班小朋友，係有少少回饋自己以前咁多人幫過佢嘅人，係一個好好嘅示範。咁如果大家想知道更加多，究竟佢實際會遇到啲咩困難，點樣去備戰巴黎殘奧咧？就記得留意今晚7:35嘅《沒有牆的世界》，向夢想進發。去到8:00嘅醫生與你，今集會繼續講啲咩咧？ 嗱，咁啊，星期二嘅医生与你咧都有医学人嘅环节啦。今集咧就送俾大家上个礼拜嘅延续啊。咁啊，下集嚟嘅系讲紧乜嘢咧？就系、是、上个星期咧，如果大家有睇咧，就会记得我哋就请咗两位香港红十字会医护义工啊，就系、是、分别有呢个急症室嘅专科医生嘅邝永恩医生同埋急症室护士陈志强护士，佢两位上嚟倾下偈。咁有咩特别啊？佢哋原来咧，佢哋就喺今年去过呢个海洋维京号，喺海上进行咗连续40多个钟。钟头嘅搜救工作，上一集佢同大家分享咗咧喺海上面救援工作究竟系有几咁困难啦，佢哋当中有啲咩难忘嘅事啦。嗱，咁今集下集咧会同大家咧讲下啦。原来佢两位咧除咗喺海洋维京号嗰度参与海上救援之外咧，佢哋其实之前咧各自都参加咗好多唔同境外或者境内嘅救援服务、救灾服务。嗱，咁啊讲下邝永恩医生先啦。佢2015年咧，佢去過尼泊爾啊，當地有地震，佢係幫手去到當地咧做地震震後救災工作。咁啊，陳志強護士咧，佢本身都有參與呢個飛行服務隊嘅救援工作。今晚咧，佢會同大家講下咧世界各地唔同嘅救援工作，譬如去海上維京號咁啊，同呢個飛行服務隊嘅救援工作有啲乜嘢唔同？當中有啲乜嘢係可以參考嘅？ 同埋啦，佢哋两位咧点样去运用自己嗰个专业去帮助世界各地咁多有需要嘅人。佢哋屋企人咧其实成日都可能唔见咗佢哋，因为佢哋飞咗唔知边度救灾嘛。佢哋啲屋企人点样去同佢哋一齐去支持佢哋？佢哋又谂紧啲乜嘢嘅咧？嗱，想认识佢哋多啲嘅咧，今晚八点钟要留意呢个医生与你啊！ 我都想知道更加多系关于喺个海上面救人，同埋佢系空中服务噶嘛？兩者有咩唔同呢？因為我估如果佢係海上救人，應該就係有一啲人係難民想移民啦，咁啊走唔到就喺海上面，又成日都聽到一啲新聞話好多溺斃咗啊，好慘！成日睇到啲新聞都好心噏，所以見到係真係有人去救佢哋咧，係開心嘅。但係實際上個過程有幾困難呢？因為我覺得個困難個位係佢首先驚你係警察先，係咪咧？佢都以為你係警察會走啦，咁但係當你說服到佢哋俾你救啦，實際上如果超載又可以點樣算呢？ 嗯， 好複雜，同埋呢一個空中服務咧，呢個亦都比較少聽到嘅，即係香港實際上點樣去救人咧？這個好似有啲神秘咁樣，兩者之間究竟有咩唔同，亦都好想知咁啊！記得留意今晚八點嘅醫生與你啦。今日唔該曬阿昌，我哋聽日再見，拜拜。 拜拜。 唔该晒船仔，唔该晒阿昌啊！将近九点半啦，转个头继续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九点半，而家由张展报道一节新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话：喺迪拜举行嘅联合国气候大会闭幕前夕，仍有巨大差距需要弥合，各方需兼顾气候雄心同公平，发达国家应该履行所有承诺。古特雷斯喺记者会话：大会计划今日闭幕，见证同时间竞赛。佢敦促发达国家充分透明履行喺资金同适应方面嘅所有承诺。他说很多发展中国家没有财政空间，而且深受气候变化的影响。他说到2025年适应资金应该增加一倍，达到400亿美元。他又强调需要制定2025年后新约，需要制定2025年后新的有意义的全球气候融资目标。各国政府应该制定并提出新的国家气候行动计划，即国家自主贡献目标。美国政府正同晶片制造商英伟达商讨容许向中国销售人工智能晶片，但强调英伟达不能够出售最先进的半导体给中国企业。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接受路透社访问时表示，英伟达可以、将会并且应该向中国出售人工智能晶片，因为大多数是用于商业应用。但美國不能夠容許他們供應最精密、處理能力最強的人工智能晶片，這樣會讓中國能夠訓練他們的前沿模型。雷蒙多指出，一個星期之前與英偉達行政總裁黃仁勳交談，對方的態度非常明確，表示不想違反規則，他們會與當局合作。雷蒙多早前警告晶片公司，提到商务部定出法规，好似英伟达的公司可以法规的范围内制作晶片。英伟达拒绝发表评论。中国外交部早前批评美方应该停止将经贸科技问题政治化、工具化、武器化，停止扰乱全球供链的停止扰乱全球产供链的稳定。中方将密切关注有关动向，坚决维护自身权益。中国驻英国使馆发言人就英方涉及南海问题的错误言论表示坚决反对，强烈谴责，并且已经就此向英方提出严正交涉。使馆发言人说，菲律宾船只不顾中方一再劝阻和警告，执意擅闯中国黄岩岛和仁爱礁附近海域，甚至以危险方式冲撞现场的中国海警船，菲方行径严重侵犯中方主权，危害中方船只和人员安全，中国海警船依法予以拦阻，并且采取警示性执法措施，现场操作专业克制无可非议，相关事件是菲方挑衅在先，责任亦都完全在菲方。 发言人说英国不去谴责菲方的挑衅行为，反而对中方正当合法海上维权执法行动说三道四，这个是明目张胆地纵容菲方侵犯中方主权的行为，其言可耻，其心可诛。发言人提醒英方，中国在南海权益是在长期历史过程中形成，有充分的历史和法理依据，英方拿着非法无效的南海仲裁裁决说事，丝毫不能影响中方依法维护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坚定决心和坚强意志。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相当温暖，最高气温大约28度，今晚渐转多云，有一两阵微雨，吹轻微至和缓偏北风，稍后转吹清劲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云量较多，星期六北风增强，气温显著下降，下周初相当清凉，市区气温下降至14度或以下，新界再低几度。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209点，升7点，总成交金额54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84点，跌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622点，跌10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腾讯控股306.8，跌4毫；友邦保险63蚊，跌5.5毫；阿里巴巴69.25，升5毫；美团83.2，跌3毫；李宁19蚊，升7毫。海吉亚医疗35.35，跌7.5；招商银行25蚊，升5仙；建设银行4.44毫，升1仙；比亚迪股份207.2，跌1蚊；香港交易所247.8，升2.6。美元的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06，日元145.61，瑞士法郎0.878。加元1.357，人民币7.175，英镑兑美元1.257，欧元兑美元1.077，澳元兑美元0.658，新西兰元兑美元0.613。日经平均指数报32983点，升咗191点。港金报18470蚊，比上日收市跌1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84.23美元，卖出1984.85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有阿 N 先提翻你，东区走廊去翻北角近住维多利亚公园咧系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受阻，现时一带咧稍为车多。睇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咧车龙到演艺学院。咁较前位置咧系有坏车噶，咁但系咧只系近住维多利亚公园嗰一带咧系稍为车多。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返湾仔两边车龙去到隧道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土木工程拓展处，而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碧街，东隧去港岛的车龙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民安队总部。路面情况，港岛区干诺道西天桥去返湾仔方向近住上环消防局是挤塞，现时的龙尾去到中山纪念公园体育馆，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车多，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演艺学院，干诺道中去返湾仔方向近住大会堂对出都车多繁忙。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果栏，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慢车，龙尾去到新光中心，新界区大埔公路来回方向近沥源村车多，龙尾去到沙田马场和文化博物馆，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兆康车多，龙尾去到福亨村，吐露港公路左转回去大老山公路都仲是有少少车龙的，现时龙尾去到天富海湾。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天水围天影路、红天路去屯门。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take your mind,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报读补习班，商科、语文同电脑等由私立学校开办嘅非正规课程前，应该先考虑系咪有实际需要，查下学校有冇响教育局注册，睇清楚课程同收费，学费要逐个月交，唔好一次过以任何方式，包括用信用卡交晒，仲要保留学费收据。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在今年六月才来香港开过一场演唱会的日本 Hip Hop 女王 A-Wish， 相隔年半之后再次推出全新的作品 The Union。 她自己形容今次的信息是希望大家手牵住手一起向前努力。日本流行榜推介歌曲 A-Wish The Union。今日星期日本流行榜推介作品 A-Wish The Union。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百元号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国剧八三零，迪丽热巴同大维主演，公数 蒙恩，再加埋我送俾你嘅百分之五，加起嚟我哋就系51%嘅股份。 当尹慧权被董事局逼供嘅时候，佢终于谂起自己一手提拔嘅赵木恩，但系赵木恩究竟系救佢，定系向佢补上最后一刀呢？ 国剧八三零，公数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港台电视31， 凌晨12:精彩重温。 早晨啊，9:41啊，嗱，今日嘅晨光 Morning Call 咧就主持人咧好想啊，将呢个时间咧奉献俾边一个咧，就系、是、一班咧努力读书嘅学生哥，因为咧大学依家差唔多就即系通常都系考完试先放假啦， 系 啊，通常廿点都会考晒先，考晒先放假嘅、 所以而家都考紧啊，有啲同学仔， 阿船仔咧，你个系就唔使考试啦， 系啊， 但我想问咧，依家喺大学入边咧，即系你系其中一间大学嘅大学生啦，你觉得哇，大家温习嘅时间或者考试嘅时间系咪如箭在弦咁样嘅咧？ 通常而家啲 library 都好难搵位噶啦，大家就要好努力咁样早啲去霸下位啦。不过我间学校好多 library 嘅，所以就唔会敷晒。咁但系咧，我呢间学校咧有个图书馆个名叫俊叔， 系 俊叔咩意思呢？就系24小时都可以喺嗰 度 当宿咁样住，其实就系 library 啦。 因为寒窗苦读咁样， 冇错。 因为我有啲朋友，譬如喺科大啦，咁朝头早咧，佢哋早一段时间咧，其实都仲有啲外来人咧会无端入咗科大嗰度，可以用佢图书馆啦。 哦，系啊，系啊， 依家系啊，但系依家应该就唔可以啦，因为考试 得咁啊，考试期间就唔得咯。 系啊，考试期间咧就系要奉献翻俾一班嘅大学生啦，去搵翻 自己本校嘅大学生。 U.S.C 都系正嘅，即系又可以望下海 咁样。海景啊，我都望到啊， 你都望到系嘛？ 系啊， 喺中大都望到噶， 佢嗰度望到吐露港嗰度 啊。 哦，系， 系啊， 系啊，反而 Con U 就有一个地方望得到咯。 不过我唔会话俾你听喺边嘅，费事太多人可以去得到啦。咁啊，都系嘅。咁即系如果你话喂呢段时间平时都有入开图书馆嗰度咁啊，即系呢段时间就唔好滋扰啲大学生啦，佢哋认真咁样温书啊，考试系咪先？都系个气氛都系有喺度嘅。咁啊，调翻转头，其实学生哥嗱，琴日咧就原来咧好多中小学生咧唔需要翻学嘅。 哦，系啊， 因为咧征用咗佢哋嗰个学校嘅校址咧嚟做选举嘅场地。嗯，咁所以咧，有啲學生哥唔使翻學，但 係文書就唔使啦。係 啦， 中小學生， 但係中小學生有啲中學都差唔多要考試啦。 係啊，咁而家有啲學校又可能三個學期嘅，咁啊玩法又唔同咗嘅。 係啊， 咁啊總之都係辛苦噶啦，讀書嘅就受辛苦，爸爸媽媽叫佢哋讀書嘅爸爸媽媽都辛苦。 係，咁啊點首歌俾啲學生哥聽下啦，有李克勤嘅《紅日》啊，希望你哋咧就努力俾心機啊！ 永远陪伴你，命运就算颠沛流离，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命运就算恐吓着你做人。 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阿欧、小白、 船仔、 晨光第一线， 一起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图鉴。 茶葉蛋其實我挺喜歡吃的、 嗯、 茶葉蛋呢、啊、有時候見到 很餓、啊、你搞到 茶葉蛋舊時就在那些涼茶舖很喜歡現 在也有啊、 賣啦 是我真的現在走過聞到呢、啊、都會忍不住走去買一粒 是啊好像催你買一樣 是啊有些味啊 好奇怪茶葉蛋都是一樣我自己很喜歡吃的東西來的有些就是叫舊式的涼茶舖他們整茶葉蛋的時候那個香味更加厲害當然你說你連鎖的就當然有連鎖的即係方便啦、 嗯。 不過我覺得連鎖嗰啲茶葉蛋都幾貴 啊。係啊，不過涼茶鋪嗰啲都貴起上嚟㗎啦。舊時即係可能飲個一碗廿四美， 差唔多8蚊隻喎。 依家一碗廿四美， 可以八蚊得咩？ 咁又咁又 OK 嘅。我 食嗰間好似唔 食開嗰啲可能食開嗰啲四五蚊啦，大概咁樣。咁啊，佢會有個演化版嘅，叫咩茶葉腸仔啊嘛，即係乜嘢都浸落佢嗰度，跟住就有個叫做變奏版出嚟啦，係啊， 係啦。咁啊，茶葉蛋我自己都中意食嘅。咁但係今日咧，茶葉蛋點整咧就唔講住，反而咧就想用茶葉蛋咧就去到做原材料。咁所以咧，大家亦都可以咧就喺你自己平時幫襯開嗰啲茶葉蛋咧，咁啊有啲。舊式嗰啲咧，通常都係咁賣嘅，唔知咩15蚊就三隻咁樣嗰啲咧。咁我覺得喺呢一類型嘅鋪頭買，其實都已經足夠噶啦。咁你就買幾隻茶葉蛋，咁我自己就想多啲嘅話咧，咁我就真係攞15蚊出嚟買三隻蛋，茶葉蛋整好咗噶啦，咁我唔使煩。茶葉蛋咧個殼咧都好易剝嘅，因為都淋曬啦。咁你一掹咧就已經好似一個圈咁樣拉拉曬佢出嚟，咁樣都好方便。好啦，咁你就將茶葉蛋咧就剝咗個殼啦。三隻嘅茶葉蛋咧就放喺個鍋嗰度，加啲油啦。然後你一路就開火就煮個茶葉蛋嘅時候咧，就一路用個鍋鏟就攪到佢爛曬。咁一路即係一路嗡嗡嗡嗡爛嗰只雞蛋佢咁樣。咁你整爛咗只蛋之後，跟住嗰只蛋本身已經熟噶啦嘛。咁所以你整爛咗佢之後，你即係想要加熱的過程，同埋令到咧只茶葉蛋咧加埋啲油嘅時候，起一個嘅發作用，就令到個味更加長。咁你一路加熱嘅時候咧，你一路攪碎佢，或者攪到爛曬嘅時候，你發覺個茶葉蛋咧一路炒咧，佢會起泡 嘅。哦， 起泡 係啊， 幾得意喎呢一樣嘢。 會起泡好似玩 game 咁樣嘅，佢有啲特別嘅發作用就起泡嘅。當你發覺嗰個泡咧起到咁上下嘅時候咧，起到成個鍋嘅鍋底咧都已經有曬啲白泡啦。啲大雜牌嗰啲有曬白泡喺度嘅時候咧，咁你就可以咧就落咩咧？就落隔夜飯。 我、哦、炒飯唔 冇錯啦。其實你今日呢個咧就係炒飯嚟嘅。咁你就譬如三隻蛋嘅你就可以落一碗嘅白飯啦，然後就再加少少嘅鹽啦，加少鹽落就一齊喺度炒，跟住就再落啲葱花。咁其實亦都可以好快脆咧，就整好咗一個嘅餸，而且咧食落去嘅味道咧，我覺得除咗有茶葉蛋香之外，你都可以有葱花嘅味道，所以都可以落咗葱落去啦。咁有啲朋友咧想喺呢一個咁簡單嘅煮法上面咧，就再尋求啲突破嘅話，其實我幾建議大家如果食得辣咧，可以直頭切嗰啲紫天椒，係啦，咁啊切碎佢就擺落去嗰個嘅炒飯入邊一齊炒， 係啦，咁啊可以有多啲唔同嘅花款可以做得到出嚟啦。係 啦，因為你辣椒咧拎落去炒嘅時候咧，辣椒加熱咧係令到你有一個特別灼口嘅感覺嘅， 香啲啊， 係啦，咁茶葉蛋本身亦都温文嘅感覺，咁亦都可以將兩種唔同嘅感覺咧就擺埋入去個炒飯入邊撞一撞嘅，咁、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幾好嘅嘗試，亦都咧幾容易整，因為最難嗰個材料咧。茶葉蛋其實就即係嗰啲涼茶鋪已經幫你整咗啦。如果你話想自己再整埋呢個茶葉蛋嘅，咁當然適隨轉變啦。屋企騰空一個電飯煲就應該整到噶啦。 我的享樂時代。 琴日咧，阿小白放假啦，咁啊同船仔傾開咧，有間印度嘢好好食咧。咁啊，琴日我收到十幾個 inbox， 其實咧好簡單嘅咋，喺尖沙咀嗰間最貴嗰間酒店入邊嗰間印度嘢就係嗰間印度嘢。我講完啦，唔好再騷擾我啦嚇。我平時都好忙嘅，係做完節目我就翻屋企休息噶啦，同埋去做財經嘢噶啦。好，咁啊講呢一個旅遊雜誌嘅公佈啊，全球避訪熱點第一位， 富士山咩叫避房呢？即系唔好再去参观，因为人满之患啦。 避房嗰个避 太多人啦，千祈唔好再过去啦，搞到嗰度咧七国咁乱啦，你啲人啊咁样，即系呢个咧都系，即系我记得早两三年啦，系嘛？小华咪同你行过一次富士山，最后就未能登顶啦。但系个过程之中都见到已经有好多游客。 其实我哋当年咧去嘅时候都未算系。好多人啊！ 但我感觉都多人啊！你记唔记得行翻落嚟嘅时候咧，大家等嗰啲大巴咧，行晒个人喺度，又摊喺个草地嗰度，又瞓下觉啊！ 已经少噶啦，你知唔知道我哋当年已经系少人噶啦？ 我已经觉得几多人咯、 啊！而家咧系成个山头都系人啊，甚至乎咧、要登顶嘅时候咧，咁要排队。 系啊， 其 实 呢个问题唔系净系富士山， 系 珠峰都要排队登顶，你知唔知道？ 系 啊，珠峰都有排队登顶嘅情况出现过， 呢、這个都几夸张。 系啊，咁我记得系今年嘅事嚟嘅。珠峰咧，佢直头喺个，因为你喺珠峰上面，大家行路已经行得慢噶啦。 系系， 咁你上到登顶系得一条路嘅啫嘛。 系啊， 咁呢个影完之后又等第影一扎相，跟住可能有啲拎埋啲旗咁样，影完之后第二个慢慢要褪一褪翻落去，跟住第二个上去，喺上面咁鬼高，八千几米。咁你行到已经慢啦， 即系如果你好 危险、啊， 行差踏错咗，咁就麻烦啦。 珠峰唔系一大片嘅草原嚟噶，佢真系个啄嚟噶嘛。咁大家要我就下你，你就下我，咁嗰条人龙你喺条人龙嗰度走翻落去。 即系话而家真系好多人中意行山。 系啊，呢啲唔系叫行山，叫登山啊。 系冇错， 登山添。 登山。 咁所以你话富士山咧，其实佢占据住呢个第一位咧，唔出奇，因为见到日本政府都头痕啦。咁啊嚟紧嘅时候亦都会上富士山。需要有额外缴税啊！ 系啊，咁所以就心机旁边你咧就要考量一下啦。咁啊呢一本咧系一本著名嘅旅游杂志嚟嘅，咁佢都列出咗一个咧避免探访嘅清单，叫避访清单咧，即系叫大家啊有啲地方过度旅游啦咁样。咁如果你仲系持续咁样咧，第一佢个环境受影响啦，第二嗰样嘢你去到当地咧，其实你根本享受唔到个美景啊， 系啊， 因为每个地方都人头涌涌。嗱，当中亦都列出咗，譬如意大利嘅威尼斯咧，其实不断增加嘅游客咧，就令到本身已经即系几脆弱嘅一个美景咧，就造成滋扰啊咁样啦。 意大利又征税咯， 系啊，咪征税 就系呢个威尼斯， 系啊，威尼斯就系咯，咁啊，为咗减少旅客， 即人多啊征税，即系日本同意大利都系有同样嘅方法。 系啊，所以大家 plan 但税其实唔系好多 嘅 吓， 唔多嘅，可以讲埋俾大家听。咁啊，下年咧四月底啦，至到七月中咧，就会有针对游客嘅征税。就是意大利的威尼斯啦，咁如果你话喂想去呢个水都威尼斯嗰度玩一日咁点啊？一日游咧，14岁以上嘅游客咧就大概咧收5欧罗咯，咁 OK 嘅，即系但系 50蚊咁， 系啊，其实我都会照去喎，即系如果系咁， 即系叫做少少，你或者帮到当地收益点都好啦， 或者不帮当地一啲可能 修复下啲， 修复啦， 系啊，修复下啲建筑啦。 咁啊，第二位咧就系希腊嘅雅典啦。咁啊，雅典嘅卫城咧，绝对系呢个联合国教科文指定嘅一个世界遗址啦。咁你知道雅典嘅文明都要追溯到公元几多几多几多年咁样啦。咁啊，佢都有个游客嘅上限，每一日咧，过往就可以接收到2.3万嘅游客，好似讲到难民咁啊，用接收呢个字，但系不为过噶吓咁样。依家咧只系缩减到咧，只能够接收到咧20,000人嘅啫。咁、如果你话喂嚟紧都 plan 去雅典，想去希腊玩一下，因为讲真嘅，即系讲完强咧，大家去譬如希腊嗰啲地方，你知东欧一啲地方消费咧，其实几平噶嘛，即系可能饮杯啤酒都系1欧咁样，但系嗰杯啤酒系 好大。大杯嘅 一公升嘅啤酒咁样，真系好夸张噶嘛，当水咁样饮噶嘛。咁你话喂去下雅典啊，或者希腊睇下古迹咁得唔得？得嘅，不过你就要睇翻当地嘅一啲旅游网站，究竟喂你系咪啱啱就系嗰20,001个游客就啱啱唔俾你入去咧？咁样咁啊，呢啲地方都系有呢个人满之患啊。咁啊，小白亦都提到头先你话喂富士山咁样，咁啊嚟紧都开始征税或者限制人流 啦。山咧，佢直头有个玩法就系我哋当年其实就会去佢哋嗰啲，譬如七林木啊、八林木嗰啲，咪有间屋嘅。咁嗰间屋咧就俾大家咧就喺半夜嘅时候咧就休息嘅。咁可能大概3点钟咧就由间屋咧就出发嘅。咁出发嘅时候啦，咁就可以登顶，成功登顶都睇咗咧，就系嗰个日出嘅。咁而家佢哋咧其实有啲游客咧就因为 book 唔到嗰个酒店，book 唔到佢嗰间 旅馆， 系啦，嗰间山屋啊。 咁点算 ？book 唔到山屋。 所以咧，佢哋原來有好多人嘅玩法咧，喺富士山咧就係叫 one day trip。 哦，佢哋就即係過夜啦。 佢哋喺直頭山上面一路行一路就完成咗成個過程， 哦、即係 完全冇 停過，係啦， 冇 book 過任何嘅山屋㗎嚇。咁而家咧，佢哋就想立法啦。呢、這個我唔係好記得係立法啦，想立法定係睇立咗法， 即係俾人哋 one day trip， 唔俾人哋 one day trip， 因為都有一個體能上嘅危險嘅， 係啦，冇錯，呢個第一體能上的危險啦，同埋對嗰個山咧，嗰啲嘅叫做政府個出發點就是，我估計唔到個山到底有幾多 one day trip 嗰啲人，因為你搭車去，然後你一支公就走咗，或者有啲人幾個人就上一上，然後落翻落嚟嘅話，其實佢從來可能冇登記過任何嘢， 係 哦，係喎， 咁呢個係佢哋好難，而家就係佢點解我哋一眼望過去富士山，全部都係夜晚嗰啲，全部都係燈嚟咧，因為其實太多人估計唔到，所以佢哋就想阻止呢一種咁樣嘅行徑去到登山嘅，咁但係點阻止呢？其實係好大嘅智慧嘅， 所以咧，即係呢啲過度旅遊就唔好去咁多啦。所以咧，留港消費都係一件好事嚟㗎。揾下香港有啲咩食買玩咧？